美國國務院表示將會在護照上加入第三性別選項，讓沒有界定為男性或者女性的人選擇。民眾如果要更改護照上的性別，亦都無需提供醫療證明。國務卿布林肯說，這項決定表達了當局對有關社群的持續承諾。當局未有交代新的性別標記何時可以用，只是說正是評估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方法。這項決定被視為非二元性別及雙性美國人的勝利。加拿大、德國、澳洲和印度政府早前亦都容許民眾在護照作有關選擇。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707點，跌84點，上證綜合指數報3,588點，跌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038點，跌1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11.4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2，人民幣6.465，英磅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4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4.2美元，賣出1,774.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挤塞，咁喺九龙方面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而家近宋皇台道嘅交界咧，交通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天光道。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沙角尾。另外在大埔的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龙尾泳滩一段塞到近翠桃苑对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道因为有紧急维修，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现在近长沙环政府合署一段的中线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在南昌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象鼻山路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60分钟走遍世界。 伊朗选出强硬派的莱希做总统，请嚟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廷辉分析一下。 咁莱希当选咧，就唔系得到好大嘅民众认受性。如果佢能够带领伊朗抗疫成功，或者系刺激翻伊朗经济复苏嘅话，佢嘅民望都有机会提升嘅。不过暂时睇唔出佢有咩特别嘅版本，除非系伊朗制裁被解除。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 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四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今天会和大家继续谈一些热门的话题的。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来1872311和自由风谈一下。第一个钟头想和大家继续谈一下关于两元的乘车优惠。这个话题就这两天都引起很多讨论，因为就都有一大批的人士，就包括了主要是60至64岁的。就政府终于宣布了计划，就说另一批这个年纪层的市民咧都可以咧享受到要两蚊嘅搭车优惠噶啦，咁啊劳福局长罗志光咧就寻日立法会嘅福利事务委员会啊，咁啊透露咗咧就系喺明年嘅首季咧就会落实将呢个长者两蚊乘车嘅优惠咧扩展去到咧系60至64岁嘅，咁啊为咗避免滥用咧，政府亦都有啲条件，咁先决条件咧就系60至64岁嘅市民咧需要登记嘅，咁啊使用一个特别为呢个计划而设嘅一张个人八达通。咁啊，预计咧就喺今年中咧可以接受600,000个咧，即系60至64岁嘅一啲市民嘅申请。咁咧就但系需要6至7个月咧先完成发卡嘅。咁啊，随后咧就而家用开有啲长者八达通卡嘅一啲65岁以上嘅市民咧，就亦都要换呢张咁样嘅卡噶。咁啊，呢个方案通过之后咧，就政府当然个财务承担会多咗啦。咁啊，亦都咧系会引起一啲人咧就担心咧会有滥用嘅问题嘅。咁啊，自由风一阵间我哋会请到啲嘉宾咧同大家倾一倾咧，分析下关于个两蚊乘车优惠扩展到60岁咧，到底会有啲咩嘅影响咧咁。咁如果你係都係其中一啲受惠嘅人士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講講你哋嘅意見嘅。咁啊，就住呢個兩蚊乘車咧，就其實對政府嘅財政負擔咧都幾大嘅，因為我睇翻個背景咧，其實整個計劃咧就係2011年啊，當時嘅行政長官曾蔭權咧就提出一個長者乘車優惠。咁當時嘅背景咧，主要就係因為咧就希望俾一啲乘車優惠咧，鼓勵一啲年長人士咧就多啲出外啦。咁啊，包括咗可以多啲社交生活啊。或者见一见自己啲仔女甚至系孙啊咁样，咁但系计划推出咗之后咧，就都好受欢迎。咁跟住咧，就政府呢度擴展嘅計劃咧，就去到2020年嘅1月咧，現任嘅特首咧林鄭月娥咧就宣布咗有10项嘅民生措施咧，就正式宣布咧會將嘅優惠咧擴展去到60至64歲。咁但係中間亦都經過咗好多嘅討論啦，咁啊終於到今年咧就先至落咗個決定啊個執行嘅計劃。咁但係要用咧就要去到明年先用得到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會覺得咧就點解要做得咁遲咧？咁如果有個咁嘅優惠計劃，其实系咪可以早啲推出咧？咁咁同埋头先我都提过咧，啲长期嘅财务承担啊，到底会唔会政府成为一个有一个长期嘅财务嘅包袱咧？咁另外亦都有啲评论，亦都担心咧，就会唔会有滥用啊？即系因为两蚊嘅话咧，可能有啲系长途车嚟嘅，但系冇所谓啦，因为平咧都可能咧就上车会用嗰啲车嘅服务，咁咧就令到咧就可能某一个时段或者某一类嘅车咧就个使用咧系好挤迫啊等等。咁有关于话题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电话咧系18723111，我哋先休息一阵咧，我哋翻嚟再倾。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我希望点 Kashi Keegan 的 This is my dream 为香港队打气。歌词话追求梦想往往是孤独的，路纵然漫长，但我们要战斗下去，永远都不会屈服的。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翻嚟会同大家继续倾嘅，关于2蚊嘅乘车优惠咧，就扩展到去到60岁啦。咁咧就大家对呢个计划有冇咩意见咧？或者如果你都已经系合资格可以申请嘅话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到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啦，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黄国健嘅。黄国健你好。 你好啊，景祥兄。 系啊，王健啊，我啱啱同你倾紧咧，就政府咧就寻日就宣布咗啦，即系劳福局啊，罗志刚都出咗嚟讲个计划啦。咁嗱，个计划里边咧，其实都即系好多人都有疑问嘅。不如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先啦。咁有啲人就觉得话喂搞啊搞咗好耐噶咯吓，即系政府由宣布到筹备吓，咁然之后咧就今年可以申请啦。咁第二到明年又先用得。咁啊，系咪真系太迟咧？ 当然大家都好心急㗎啦，因为好多即係60至64岁呢个年龄段嘅人呢，可能有好大部分仲要返工嘅。咁啲基层市民可能就想即係减轻下交通费嘅负担啦。咁呢个就係一个正常嘅期待嚟嘅。咁从政府角度嚟讲呢，虽然一方面是要支援下一些基层的长者啦，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公帑的使用都要小心的。咁所以呢就希望减即是能够有一个程序啦，减少那个滥用的情况。咁因为而家65岁以上那部分呢，根据政府的数字呢，就他就认为是出现很多滥用的情况。因为卖出去的长者八达通呢，因为现在是不是个人卡，即是没有记名的。就那个数目呢是多过现在现行65岁以上的长者。 多很多添的，好像。 是多很多的，多成过100万。是 啊。 咁所以呢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政府就想即係要做咗嗰张叫做个人八达通卡啦。咁而家佢就用一个叫做落油卡嚟代替。其实以往佢曾经讲过叫做银龄卡啦，同样嗰、个我相信同样嘅意义嘅啫。咁就呢张卡就唔单止係做八达通搭车用嘅，日后可能都係要嚟做一个长者的电子钱包，即是第日有些政府有些优惠啊，有其他的优惠啊，有其他的福利，可能都会入落这张卡度。咁佢为咗要做呢张卡，可能个时间就耐啲。但係我都係觉得佢真係耐咗少少，老实讲。 因为去到又要等到明年㗎嘛。 我谅解佢係要做呢张卡啫。 嗯。 但係实际由港到而家到出年落实，两年几时间真系长咗啲。 系啊，嗱，我佢见啊，你头先提到嗰啲数字咧，又可以补充下你背景资料嘅。2019年啊，就有360万张嘅不记名嘅长者八达通卡，及大概咧就40万张65岁或以上人士登记嘅持有嘅八达通卡。咁但系其实咧，2019年咧就只有132万咧 嘅 65岁以上长者啫。如果咁计落咧，差唔多成 200万， 系啊系啊，都好犀利嘅数目。 系啊， 咁所以咧就今次里边咧又推出呢个落油卡咧，就希望能够减少啲嘅滥用啦。但系你哋喺个立法会或者呢个过程讨论，你觉得用呢种卡咧，旅游卡即系要有个相喺度啦。有冇作用咧？会唔会可以减少到咧？即系呢个滥用。 少少作用啦，但系你话好大作用咧，我又唔觉得嘅。点解咧？我相信一般，譬如你话搭巴士，司机唔会查你张卡嘅。即系你总之有张卡嘟咗，咁佢就俾你过嘅。点解咧？因为 從巴士公司咧，佢唔會要求啲員工去做呢樣嘢。第一，佢冇執法權。第二咧，反正你邊個嚟都篤咗之後，我同政府對數。都係政府俾人。 冇所謂啊，即係所謂。 啊，咁我走去捉人做咩咧？咁第二就係、是地鐵啦，更自然啦，佢冇人睇住啲入閘機噶嘛。就算有人睇，咁你篤咗入去睇見你年齡咁上下，我理得你張卡係邊個啊？唔通我走去對呢張卡對個樣，睇下係咪你咩？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有少少阻嚇作用。咁但係你話能唔能夠杜絕嗰個濫用咧？我就唔睇好嘅。 系，因为我见啊，其实咧今次呢个计划咧，即系扩展去到60岁咧，都有一个讨论嘅。因为按照你头先讲咧，你话譬如系希望帮助一啲基层市民减轻个负担啦。 系， 咁呢个好实际噶，因为你即系太少嘅搭长途车咁样。 实际好多你知道咧。香港嗰個壽命係延長咗好多， 係啊， 一般去到成80歲以上噶啦，咁、 嗯、 所以60歲退休咧就似乎冇乜滯噶啦，都係65歲以上，其實好多都仲翻緊工，咁、所以你話60到64歲呢個年段翻緊工，收入少，如果能夠有啲交通嘅補貼咧，我覺得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即係幾大嘅幫助嘅。 是啊，我见啊，头先想讨论就系呢点啦，因为咧就即系希望当然能够帮到啲基层市民啦。但系最初计划咧，其实系鼓励啲长者即系多啲出去社交啊，行下。因为佢假设你当时65岁已经退休啦嘛， 系 即系话咧就可能就俾佢出得多啲街啦，唔好成日困你屋企啦，因为交通费惊贵啊咁。咁但系而家个性质，如果按照你头先咁讲咧，都可能系觉得嗰个津贴变咗一个交通津贴噶咯。但系政府而家其实对于一啲市民嗰个交通津贴，其实有另一种计划噶。所以就會有個疑問，就係咪我哋而家做緊雙重嘅嘢咧，或者係咪好多資源係未必用得最恰當咧？ 嗱，因為嗰個而家嘅交通津貼咧，佢係有一個工時嘅限制，咁同埋一個收入限制啦，咁就有啲人就唔係咁容易攞到，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呢個2蚊乘車咧，其實係普遍可以，即係佢按年齡啊嘛，就普遍受惠到嘅，咁如果係即係政府嘅財政。負擔得嚟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皆大歡喜嘅事嚟。 係咁雖然皆大歡喜啦，但係政府嘅財政始終都係一個考慮啦。係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咧，就正係因為佢冇收入限制嘛，即係你變咗幾乎係所有人咧，其實佢係可能譬如有啲係可以負擔到嘅，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啦，依福利啊或者係津貼都係資源真係有限嘅，希望能夠精準啊嘛，即係用得係到位啲嘅咁。咁而家呢個如果係完全冇依樣嘢嘅話咧，咁長遠嗰個財政承擔咧，喺你個討論過程裏邊咧。其实担唔担心嘅咧？为你自己，譬如话作为譬如工联会代表，或者系即系参政咁耐啦，对财政嗰个承担呢方面个考虑啊，你自己又担唔担心咧？ 其实我哋嗰、那个身份咧就有啲矛盾，因为第一我哋系一个基层嘅团体代表啦，因为工联会都系代表翻咧基层嘅工人利益嘅。咁当然我哋希望能够 帮基层争取到 有帮助。咁第二咧，作為從政者咧，其實我哋當然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咧，我哋都要考慮政府嗰個財政承擔嘅。咁只能夠中間攞一個平衡點啦。咁而家呢個香港嘅財政狀況咧，我相信暫時嚟講仲係可以承擔嘅。 嗱，我哋睇翻個數字咧，就其實都幾，即係個壓力都會大嘅，因為咧就一路大家知道啦，有嗰個人口老化嘛，即係一路我諗即係年紀大嘅人咧，同埋即係可能年紀一路大咧，而家因為個退休保障又未必好足夠啦，可能即係年紀大咗，譬如60歲，我哋而家講緊咧，即係就業嘅已經都好普遍啦，基本上 係 即係唔可以退休嘅啫，或者即係你自己唔減退休嘅，咁、那個承擔係只會一路加上去啫喎，其實 係啊，因為如果你60歲退休，你係85歲命，有25年你冇收入咧係好攞 頂唔住噶 嚇，頂唔住嘅。咁所以而家一般去到65歲以上，可能70歲你做得都可能仲做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 呢班長者佢嗰個人工唔會高嘅，佢做嘅工種，因為你年紀大嘛，咁、所以佢又確實需要有啲支援嘅，咁、所以喺咁嘅狀況之下咧，就我相信政府能夠推呢個計劃出嚟咧，佢都係計過數嘅，即係佢計過即係可以 承擔到， 咁佢先係啦，佢先會推出嚟啦。 咁有冇話要設一個檢討期限嘅？譬如而家推廣去到60啦。咁有冇話照定幾年之後就檢討整個計劃推行情況，或者咧整個檢討咗咧，會唔會定期要加翻要加錢？ 而家就冇講檢討嘅啦，但係咧，就算你有講咧，根據我自己嘅經驗咧。呢一種嘅福利咧，推咗出嚟就收唔翻嘅啦。 係，都係要繼續行噶啦，係嘛？ 即係你冇可能收翻嘅，因為一收翻嗰個社會震動，就除非你話，我政府破產啦咁。但係特區政府啊，有排都未到呢個階段啦。 但係話即係收翻咧，大家都明噶啦，即係你基本上都係唔可能噶啦。咁但係話咧，就亦都有個檢討，就定期咧，就譬如一日兩蚊呢個唔可以固定咗噶嘛。即係因為你有通脹啊等等，即係起碼檢討下嗰個依個兩蚊嘅津貼額啊，係咪都有需要啊？同埋即係你覺得即係係咪都有個 期限？其實可以做嘅，不過政府睇下佢自己點諗啊。因為佢推呢個計劃出嚟嘅時候，我覺得。即係勞福局啊，羅志剛咁高 IQ 嘅人，即係去到160啦，佢應該諗得夾比我哋更加全面嘅。 是啊，嗱，頭先嗰個開支亦都可以做個補充咧，就係、個顧問報告話咧，兩蚊嘅優惠咧，計到2031年咧，就政府嘅承擔開支咧，就係、是、去到86億嘅，即係每年。咁啊，都一個數額，即係表面睇都唔算嘅特別多啦，但係因為呢個係長期啊嘛，因為頭先講一路都只有增加嘅啫，即係唔會有減少噶啦嘛。咁網友建力都有一個討論就話咧，就其實會唔會係另一個做法，就係睇下而家譬如啲基層勞工嗰方面嘅交通津貼，就做一個檢討，集中啲。就做好啲嗰边，咁咧就唔系话一路将嗰个年纪咁褪落去咧，做一个即系完全冇一个限制嘅交通津贴。咁呢个有冇讨论过，或者你自己觉得会唔会系另一个可以考虑嘅事咧？ 交通津贴咧，其实一般系俾啲青壮年用嘅啫。咁就所以喺呢两个补贴咧，即系对于交通方面咧，其实就系点讲，应该冇乜大嘅冲突嘅。即系亦都好难话两样嘢都并，即系我攞咗呢样又攞嗰样，咁嗰、那个唔系话冇呢类人，但系应该唔系太多嘅。 咁今次里面就你哋系咪都满意嘅？即系政府终于落实咗啦，即系呢个计划。有冇其他嘅要求，或者系系咪会可以？即系因为而家个意见讲到话，即系褪到咁厚咧，可唔会唔会即系俾啲压力政府，希望褪翻早啲可以落实到个计划啊？等等咧。 当然我哋期望早啲落实啦。既然政府已经系即系叫做你定咗要做啊，即系已出之物啦。咁如果早啲能夠俾大家享受到，俾一啲長者享受到，咁當然係好事嚟啦。咁但係亦都可能真係要了解下佢要做呢張即係個人卡嘅時候，佢嗰個牽涉到背後嗰個技術層面有幾大，係咪需要咁多時間？ 是明白，因为我见另外那个滥用都想再问一问你添，那个长车短搭啊，咁啊即系话即系可能两蚊就冇乜所谓啦，咁啊都照上车咁样，咁啊呢个问题其实有冇倾过或者有冇解决到啊？ 其实就有讨论过，但系咧真系好难解决嘅，因为即系你而家即系巴士嗰啲你一上去就系、一嘟就系全程噶啦嘛，即系好少有 分站，以前有分段， 系啦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可能净系政府个可能要做一啲宣传啊，做一啲即系令到啲长者明白啊呢个系公帑嚟嘅，大家唔好咁浪费，譬如我都见嘅，譬如我搭开一架车咧。由因為我住上水啊嘛，咁啊出到金鐘我翻工嗰度咧係20多蚊車錢嘅，25-26蚊嘅，咁咧就係、我見到係有啲長者朝早咧，佢又係上車搭，咁但係一搭兩個站佢又落車，咁但係嗰度20多蚊啫，好浪費公帑嘅，咁就希望即係有啲長者可能自覺一啲，咁就可能好啲咯。 傾過，但係就揾唔到解決方法。 暂时未有一个即系 即比較好的方法。 再少時間跟你談談黃國健，今次剛剛公布那個授勳就你拿到金紫荊，先要恭喜一下你先。 不要客氣 你自己覺得即今次裡面是不是主要是即、覺得你勞工那方面的、工作是不是主要是 我自己覺得呢個授勳係一個鞭策嚟啦，即係話雖然以往係做咗啲嘢為社會啊、為勞工啊啲嘢，但係咧喺我嚟講應該係一個集體嘅，即係共同去做嘅，即係我哋工聯會好多同事、好多同工，其實一齊去做嘅。咁我將呢、這個如果係榮譽嘅話，我將佢視為一個集体的荣誉来的。 好，還有好少时间想问一下你呢，黃國健，我觉得今次里面好像抗疫那方面呢不是很多，譬如说专家或者是前线人员拿奖，是不是你觉不觉得？ 可能因为个疫症未曾最后压制得住。所以如果现在班可能会早一点。如果你说是到出年個疫症已經是全面壓制了、平復了，咁嘅時候先至論功行賞，我覺得可能社會會容易接受、容易理解。 好，好，唔該曬你先啦，黃國健。啱啱我哋傾嘅就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我哋傾緊咧就$2搭車咧降到去60歲嘅市民噶啦。咁啊，歡迎大家打嚟同自由風傾下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下午在铜锣湾一带拘捕三人，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警方在社交网站说，下午2:00有人群在铜锣湾一带集结，期间有人分别展示旗帜和示威标语，高声叫嚣，引嚟大批途人围观，警方在场发出多次警告，要求有关人士停止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和离开，但是不获理会。警方说涉事的一男两女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其中被捕男子亦都涉嫌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集结和受禁的群组聚集，并且应该避免近距离聚集，减低病毒扩散的风险。警方下午近5:00在铜锣湾名店坊一条后巷截停一名着黑色衫的男子，经搜查之后票控他违反限聚令。警方在社交网站说，下午有多人在名店坊内聚集，警员一度进入商场劝喻有关人士离开，期间有人闯入店内，有人逃至一条后巷被警员截停，警员搜查他的随身物品，又拍下他的容貌，作出票控之后将他放行。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另外有大约10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4宗确诊个案涉及一男三女，年龄介乎19至54岁，其中一男一女从英国抵港，另外两人分别来自俄罗斯和印尼，四人都无病征，其中一人在赤立角富豪机场酒店检疫期间确诊。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有11,927宗。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住宅大厦局部倒冧事故，救援人员星期三再发现多6具遗体，令到死亡人数增加至18人，仍然有145人下落不明。迈阿密大德院院长卡雅表示，18名死者当中有2人是小童，分别是4岁和10岁。幾百人繼續在現場的瓦礫堆之中搜索，有官員說仍然對找到幸存者抱有希望。 總統拜登和第一夫人吉爾計劃當地星期四到場視察。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期間日間酷熱，下週初驟雨增多。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红天路对开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今大一带车多，车龙大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近隧道后一带车多少少，九龙入口的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道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政府合署对开的中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象鼻山落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以及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这10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来未试过和世界头号强国决一雌雄。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征教授， 对住美国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最终是为了我是要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过上富足有尊严和有未来的生活。 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50年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啦，繼續傾咧。政府係將2蚊嘅乘車優惠咧擴大到去到60歲嘅。咁咧就個計劃裏邊咧就要申請一張卡咧，就落油卡啦。咁咧就到時上車可能要俾個司機檢查啊咁。咁啊，到底個計劃咧係對你有冇影響嘅咧？或者係咪都係受惠者之一咧？亦都有冇咩意見咧？因為都有啲講法咧，就話咧咁嘅長期嘅財務負擔咧，政府到底係咪可以承擔得起嘅咧？咁都好多議題，好多話題會因此引起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同我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你打来1872311 跟自由风谈的。现在电话机旁边接通了，就是一位王女士的，先跟王女士谈一下。你好。 是啊，我是王女士啊，你好。是啊，我觉得这个福利呢就是即是不光彩，就算比你都下我了解呢，65岁就最合格的了，因为现在过都延长工作的了。所以我有三点的問題，呢三點害處咧，我講出嚟。第一點咧就係話，嗱，你60歲話好多嗰啲基層啊，好辛苦啊，做嘢咁啊減低你哋開支啊，唔止60歲，50歲、40歲都有噶，咁使唔使幫埋佢哋嗰班人咧？第一點咧，第二點，咁你都知道明知道啊，65歲佢都咁多濫用非法嗰啲去搏懵噶啦，咁你仲加埋60歲咁多人，又更加撈搞，更加搏懵。有張新卡都冇用啦，用嗰啲咩卡？依家嗰啲係咪推出嗰啲？咁啊，第二點啦，第三點，我哋65歲名正言順，好合資格去攞嘅，2蚊係 好多年都冇动静，好静嘅。一、 嗯、 用咗呢个计划，话六十岁之后就宣布啦，政府将会加价嘅，咁啊系咪啊？政府讲啦，将、 嗯、 会加价，咁即系拖累我哋六十五岁嗰啲好即系好长久可以养享受呢个福利，就变咗会变质啦。 嗯，因为女士即系你系。王女士咧，攞开咗六十五岁嗰个长者，即系嗰种优惠嘅，系嘛？ 系啦，我六十五岁攞嘅，我名正言顺嘅。咁我觉得咧，依家个个都延长退休噶啦。咁、你即系六十五岁已经唔系退休年龄啦，你仲讲六十岁添。咁你话系咪啊？ 好，唔该晒你，王女士。咁啊，王女士好清楚话讲咗三点，即系到底咧系咪真系好事咧？咁睇嚟咧，佢就好有意见啦吓。咁啊，但系你亦都可能有你嘅意见嘅，请你可以打嚟咧18723111同自由风分享下。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咧就亦都系有黄先生咧打通咗，同阿黄先生倾下先。 系你好、啊， 黄生系，请讲。 今年就64噶啦，即系得益就唔系好多，但系问题咧。我覺得始終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即係降到六十歲，即係唔係話自己六十五咧，就話人哋六十歲有啊亂啊有，唔會咁樣嘅、我覺得，因為嗰啲後生仔就算佢打工咧，佢都係嗰、那個交通費負擔好重嘅。係 啊， 我反為咧係將嗰個點咧就放翻喺呢個濫用嗰度、因為濫用嗰度咧，我都見到咧，我都覺得好，我覺得好肉痛啊！雖然唔係我嘅錢，但係問題你搭過海車，搭一兩個站咁你就落車，好似好豪爽、好豪邁咁樣。但係問題咧，咁樣好自私同埋冇一個社會嘅責任啦。即係嗱，我住屯門咧，就係、是、搭嗰啲輕鐵咧，就係、是、一個開放式嘅。你入站就要嘟，出站咧就要嘟嗰啲橙色先至計你幾多錢嘅。我覺得如果你係應該要過海站嗰啲巴士啊或者咩交通工具都好啦，你要好似輕鐵咁樣，你要嘟翻一個橙色掣即係離開。如果你冇係你嘟呢個橙色嘅咧，你就要收全程。我覺得咁樣係一個阻嚇性 係 比較好咯，因為始終我哋嘅公帑啊，你唔可以搭三幾蚊啊變咗十幾蚊咁。 你用咗期鎖啊？ 係啦，好似黃國健咁樣廿幾蚊。嗱、你如果你天水圍過去又成三十幾蚊嘅喎，你咁樣真係好自私咯，我覺得。 明白。 係。 明白，唔該曬你，黃生。是啊，咁啊濫用呢個問題咧就好清楚，咁啊黃生頭先都提得好啱啦，係咪可以再多一次咧有個記錄係防止呢個濫用咧咁？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或者發表下你意見咧，或者有啲咩好嘅建議咧，防止濫用或者係點樣用得其所咧嘅公帑。咁電話係18723111。咁好啦，咁我仲有一位啊楊太喺度噶，楊太。 哎，你好啊，主持。 系你好、 啊。我听到话可以明年我哋六十岁咧就可以有两蚊，就好开心，因为我就啱啱又六十岁退休啦。 哦。 咁啊，即系可以享受一下啦，系咪先？咁我觉得即系政府之前咧讲咗好耐好耐噶啦，无奈又拉布又成，搞到个议会系咪先？两个乱都做唔到。咁依家拨乱反正之后咧，好快又做到。我哋两蚊啦，咁就好开心，好开心，呢啲都系政府嘅德政嚟嘅。但系咧，我就都觉得咧，市民咧就应该自觉啲，唔好滥用。好似刚才嗰位 黄先生 吓，黄先生讲嘅，真系我都睇到好多滥用嘅，即系喺地铁咧，我见过咧，翻工嘅时候咧。真係好後生下咗，佢就嘟，但係咧都有嘅喺地鐵嗰度咧係有人捉嘅，我見到係捉咗佢，咁我就八卦啦，咁啊裝下，佢係要罰錢嘅，罰500蚊嘅。咁我覺得即係依啲都係阻嚇作用咯，你即係大力啲宣傳啲嚇，唔好濫用咁樣 樣 就即係好啦。 好啊，明白，唔該曬楊太。咁啊，濫用咧都係今次裏邊咧，即係將個受惠嘅年齡降低，其中一個大家關注嘅話題嚟嘅。咁啊，至於其他嘅議題，你有興趣發表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啦，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就有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再傾一傾呢個話題咧，就係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瑞才嘅。麥瑞才你好。 你好，陈景祥，你好啊。 系啊，黄翠翠系啊，我哋头先又倾开咧，就讲关于个两蚊搭车咧，就扩大去到六十岁啦。咁啊，就讲开个财务承担啊。咁因为你系财务嗰方面嘅专家啦。咁啊，你自己我谂都有留意件事嘅。你自己觉得喺个财务承担啊，即系政府长远嚟计咧，有冇一个对财政嗰方面造成一个危机啊？即系个压力啊？长远嚟计， 个压力咧就喺嗰度有嘅，但系咧危机咧就未必会，因为咧就始终系嗰个交通嘅费用咧，如果你计嗰个嘅绝对金额咧，咁当然系多咧，我政府资助啊嘛。咁但系咧，如果你睇翻系一般市民啊，例如系我哋嘅通胀率入边咧，嗰、那个计算咧系响交通方面咧，其实系一个嘅较低嘅百分点。 嗯， 反而咧就系、是、嗰个嘅住屋啊，同埋呢一个嘅食品咧，系占嗰个嘅通胀，即系话家庭消费咧。是差唔多是五六成嘅。 嗯。 咁但当然啦，如果你係将嗰个嘅係即係搭车嘅优惠降到60岁啦，咁对于政府嘅财政负担就会多啲。咁根据政府嘅估算啦，就会係即係响开始推出嚟嗰段时间啦，就由之前嘅可能 1.5% 啦，去到係 2.5% 近 3%。咁呢一个呢都会係高嘅。咁但係呢要了解呢个嘅做法呢，就係话其实呢一方面呢就会係即係政府回饋翻一啲嘅即係年長嘅市民啦，即係為香港貢獻咗咁耐啦。咁第二咧就減低咗嗰個嘅即係退休人士佢哋嗰個嘅交通嘅支出嘅話咧，亦都係方便佢哋咧係出嚟係外出係做一啲嘅活動嘅。咁就對於個嘅市民啊嗰、那個嘅生活啊嗰、那個質素咧，都應該有啲提升咯。 嗯，即係呢個政策目標，你覺得都合理嘅，即係津貼一啲年長啲嘅人啊，可以多啲機會或者減少個交通開支，多啲社交生活咁樣。 冇錯，多啲社交生活咧，呢個係同嗰個人口老化有關係嘅。如果睇翻香港嗰個嘅平均嗰個嘅即係死亡嗰個年齡咧，即係男同埋女都好咧，都係80幾歲噶啦。咁都係全世界咧係最長壽嘅。咁雖然我哋個強積金我哋係65歲退休先可攞翻啲錢啦，咁但其實係一般嘅企業咧，佢哋嗰個退休年齡咧，去到而家為止咧，大部分都係60歲噶嘛。咁即係話，當你60歲之後，亦都係冇一個嘅即係正職啊，即係會係工作嘅話咧，咁其實你係仲有係起碼廿幾年，平均上有廿幾年啦，仲生活。咁同埋呢一個嘅平均嗰個嘅即係年齡咧，係仲要隨住嗰個醫學嘅改善啊，環境改善咧，會再延長嘅。咁呢一班人我又唔係響在職，咁但係咧你佢仲係好健康嘅，仲可以好多嘅活力嘅。咁點可以鼓勵得到佢融入翻嗰個嘅社交，甚至到佢有一個兩蚊嘅乘車優惠，佢都可以唔做 full time 去做 part time 噶嘛。咁呢一個某個程度上嚟講咧，都鼓勵咗即係一啲啱啱剛退休但係仲係好健康，仲係可以係即係回饋社會嘅人士咧，係可以係參與社會業務嘅。咁呢一個咧，係可以了解嗱，但係呢個嘅做法咧，某個程度上嚟講咧，都係一個嘅社會嘅政策，亦都係講係一個福利政策。咁至於係唔係去進行嘅話咧，咁都係要係社會入邊咧，我係共同係要關注啊，同埋係覺得係承擔啦。如果你睇翻外國嘅經驗咧，其實大部分所謂嘅長者一啲嘅交通嘅優惠咧，都係大約可能係60歲至65歲之間，咁65歲咧就應該係平均㗎啦，大部分都係國家都係咁樣㗎啦。咁60歲咧就係、是、就唔係全部，可能係咧就係、是、一個嘅部分啦。咁即係只不過你係行前咗咯。 系，咁啊，瑞瑞，你啱提到个人口老化啦，咁就系会唔会担心就话因为嘅即系长者嘅人数会越多，因为出生率就比较低噶嘛，咁啊长者占人口比例咧系会可能一路增加紧嘅，咁、那个财政都系有压力嘅，或者会唔会都系即系正如听讲咧，即系个负担都系一个长期噶嘛，因为咁人口老化呢个因素谂埋落去咧，会唔会又有啲考虑添咧？即系会唔会真系个承担会慢慢越嚟越重咧？真系？ 嗱，呢個肯定會嘅，咁咧，但係咧，呢個政策咧，係咪可以隨住時間嘅變動可以更改咧？正如係喺環球咧，即係講下退休年齡咧，係都會隨住嗰個時間嘅改變係而係順延噶嘛。咁如果睇翻香港嗰個人口老化嗰個情況咧，其實喺亞洲區內咧都係算做係偏向嚴重嘅。即係如果你成個亞洲區嘅最人口老化最犀利嘅話係日本，咁其實香港咧都緊隨其後噶啦，譬如南韓啦都差唔多噶啦。咁因為我哋嘅出生率係較低嘅關係咧，咁當你人口老化，能夠攞到相關嗰個優惠嗰個嘅步伐咧，就越嚟越多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喺公共財政入邊嚟睇咧， 個人口老化，當然你個負擔會大咗，但係咧都睇翻究竟嗰個社會入邊咧，政府嗰個收入，無論係税收啊，或者係其他係非税收嘅收益咧，係咪可以係支撐嘅？咁另外有一點咧就好重要嘅，就話香港咧，雖然我哋係個地方唔係好大啊，但係咧而家可以發展土地啊嗰啲嘅居住嘅地方咧，好多時咧都係唔係響市區噶啦，都要係響新界區噶啦。咁新界區如果你係去翻一啲嘅活動，去翻市區嘅話咧，嗰、那個最大嘅問題咧係一個交通嘅費用。嗱，如果係一啲嘅長者，佢哋係發覺啊，原來我搭車有優惠嘅，我去邊度咧都一樣嘅。咁佢哋又唔會因為佢哋係住響一個嘅唔係市區嘅地方咧，就會係減低咗佢同其他嘅朋友啊，或者係其他嘅活動嘅交流啊嘛。啊，咁呢一個咧都係有助翻嗰、那個嘅即係住宅啊，或者係嗰個嘅居住啊嗰、那個分度。即係話你住得遠，你最多係個交通時間去耐少少，但係其實呢個成本唔會貴咗嘅。咁呢一個咧都係有助翻嗰個嘅即係社會嘅和諧同埋共融啦。呢、一個咁嘅理念咯。 係，嗱，穆少財睇翻個數字咧，就而家即係按照擴大去到60歲咧，就係、是、到2031年啊，就承擔嘅開支就會高達86億噶啦。呢、這個86億嘅概念，你覺得對政府嘅財政壓力係低啊？有陣時係嚴唔嚴重咧？ 嗱，因為如果你計嗰個嘅絕對數咧，當然係高啦。咁但係咧，嗱，你而家講翻政府一年嘅開支咧，即係大約係講緊係可能係6000億左緊啦。咁你係80幾億咧，咁係都係講緊咧係嗰個幾個 percent 嘅啫。咁呢個數字咧會係大，咁但係呢個係一個估算嚟嘅。咁我諗相信咧，你整體上嚟講咧，都要睇翻咧，究竟係嗰個嘅增長。同埋係政府個收入嘅增長嘅速度咧，係唔可以負擔。咁如果你係去到當時係未必係咁能負擔，或者有其他嘅開支係更加係優先嘅話咧，我諗咧呢個都可以係去調整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你係睇翻呢個政策咧，佢本身咧都係一個嘅福利，或者係一個嘅市民嘅福利嘅政策。咁至於個福利你係要多定係要少嘅話咧，就簡單啲嚟講，睇餸食飯。咁如果你係政府可以負擔。咁而係覺得係令到係一啲長者係能夠係可以係去活動嘅，係裏面佢哋係周圍去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嘅好處嘅話咧，咁呢個咧都可以了解嘅。 係啊，麥少財，另一個問題咧，有啲人講就話咧，係咪需要定期檢討下都係個津貼額啊？即係譬如因應通脹啊，由2蚊可能要調高下嘅。咁依個咁樣嘅調整，依個方面你自己覺得會應該點做咧？或者係咪應該真係按翻通脹，或者有個指標嘅計算去決定 啊？呢個都係 要唔要調高咧？ 即係如果你話講，你唔可以係永遠係定止咗，譬如話2蚊就2蚊，咁可能係幾十年都不變。咁呢個係有啲嘅困難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你不如係完全免費啦。咁但係點解要係？要收翻少少錢咧，咁都係俾翻一個所謂嘅成本啊，要翻嗰個用家去負擔，即係話你係去使用嗰陣時候，雖然佢係平啊，但你都有啲成本，就減低嗰個嘅濫用嘅可能，同埋咧喺個過程入邊咧，你都係做翻一個所謂嘅交易嘅記錄啊嘛。咁你起碼即係政府睇翻個政策嘅有效性咧，啊你起碼我就啊原來你用咗之後咧，我有翻你個交易嘅記錄嘅，我知道係幾時用或者咩嘅歲數會用，咁呢啲咧都係有助將來咧。攞多啲數據咧，做好一啲嘅政策嘅研究。咁但係咧，所謂嘅福利嘅政策咧，始終都係一籃子去考慮。咁就唔係話一成不變嘅，你係隨住嗰個嘅時間嗰個變更、人口嘅變更，甚至到你係使用者嘅變更咧，你都係可以係盡即係適量嘅調整咯。咁呢個先至係正確嘅做法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麥少財。 OK， 唔 该晒。啱同佢倾嘅就系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嘅。咁啊，自由风而家同大家倾紧嘅就系政府系将呢个交通津2蚊啊嘅优惠津贴咧扩大到去到60岁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啊，先休息一阵咧，我哋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亲爱嘅同学仔，大家好，又系萧叔叔讲英文嘅时间啦。琴日同大家讲咗 Cynthia C Y N T H I A 嘅英文名字嘅英文发音啦 ，Cynthia。今日咧再讲 Sylvia。同学问嘅问题，呢两个音点样读咧？有咩分别咧？两个英文名有好多人混淆嘅。 Sylvia 呢 ,SYL, 我哋读好似 SIL 咁 ,ok, Syl, 有个 L 喺度嘅 ,la la la la la, 呢个 L, 呢个位 ,Syl, Syl, Syl, 跟住 Via 呢 ,VIA 呢係唔係 F 音嚟嘅係 V 音嚟嘅。咁 F 同 V 嘅分别就係声带会震动啦 ,ok, F 係咁嘅 ,V 係咁嘅所以 Sylvia, Sylvia, Sylvia, like my name is Sylvia, Sylvia, Sylvia, Sylvia, 你听到中间呢除了 L 音和 V 音又不同之外整个字是连贯一点因为我中间没有一个停顿 okay? Sylvia, Sylvia, Sylvia, Sylvia, Sylvia, 相比之下呢 CYNTHIA 是中间有个急速的停顿 Cynthia, Cynthia, Cynthia,Cynthia and Sylvia. 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政府就決定咗咧，就落實啦。依個就長者嘅乘車優惠咧，就擴大去到60歲嘅。咁大家如果對依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呢位馮女士咧接通咗嘅，聽下馮女士先。係啊，馮女士你好。 你好啊，陳小 姐。係啊，你好啊，請講。 我想講咧，就係大家應該將呢樣嘢咧諗得比較廣大啲咧個範圍，即係受益嘅範圍，唔係話單止係一個60至64歲嘅人士搭車嘅優惠，而係佢將無論係巴士啦、紅巴啦、綠巴啦，所有嘅司機，甚至乎係佢哋嘅公司，大家都享受到呢個優惠，因為政府要補貼噶嘛，係咪？咁你要諗一諗，我哋其實由2019跟住疫情，跟住到而家，我哋所有嘅行业，尤其是公共交通工具，其实佢哋嘅收入系已经跌咗好多好多嘅，咁里面啊牵连到好多打工仔嘅，咁而家我哋呢个60至64岁嘅优惠，其实佢哋都系享用到，因为如果我哋出去搭车，佢哋就会俾政府去补贴咗佢哋公司，咁无形中咪即系嗰啲司机个收入都可以稳定啲咯。 是 啊，你知唔知道红 van 根本就冇生意嘅喺2020年嘅时候， 系啊，今次计划就扩大佢哋个去到即系红 van 都受惠啦。 即系政府其实一啲措施，我哋应该谂得比较广阔啲咯。 明白。 佢其实系帮咗好多人嘅，我希望大家去谂一谂，佢真系今次呢一个措施，我觉得系值得嘅，而且仲系喺出年嘅2月份就已经可以实行。 系， 系咪？ 好啊，唔该晒你。系啊，冯女士话咧，就如果系扩大呢个计划之后咧，就当然更多市民受益咧，亦都可能令到多即系交通经营者咧都受惠嘅，即系应该系鼓励咗咧更加多人咧出街啊、社交活动啊等等。咁啊，如果你都有你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嘅。咁好啦，咁我继续有黄先生嘅，黄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啊， 阿陈，系啊，请讲。系我关于咧，听到你哋话嗰啲防止嗰啲滥用啊，譬如政府可以咧就唔一定硬性规定收2蚊嘅，可以按比例收，譬如收 10% 啦，10% 咁样，佢嗰个长者出行稍微远啲啊，俾多车少，我谂佢应该都唔介意嘅，系嘛？如果佢咁变咗好多时佢拣错车，佢都会考虑下，我坐一两个站，应唔应该坐架咁远程嘅车咧？佢啲坐远程嘅车会费用会俾多咗，佢都会考虑下坐嘅短程啲嘅车。咁同埋刚才个教授讲咧话，都应该跟通胀。嗰啲嗰2蚊都应该跟通胀。如果咁佢咁样收费法咧，咁变咗个巴车费贵咗啦，咁佢嗰个自动都会调节咗些少通胀。 即系你都同意噶嘛？你都同意，即系话应该按翻个通胀。 系啦， 调整翻嗰个津贴啦。 即政府可以考虑一个按比例的收费，即比如 10% 啦，或者几多 percent 咧，即政府再计算嘅考虑过先至定啦。 好啊，好，唔该晒你啊，黄生。 打击咗唔使防止佢滥用嘅咧，嗰啲人。 好啊，唔该晒你，黄生。是啊，防止濫用呢今次都是即係降低呢个津贴嘅年龄呢其中一个大家都讨论得好多嘅范围嚟嘅。咁好啦，欢迎你打嚟 1872311 㗎，可以同自由风倾下㗎。咁我哋继续有李小姐喺度㗎，李小姐。 係。 係啊，请讲。 係，我呢就都系受惠嘅。 係。 咁但係个情况呢就系、是、呢我觉得政府呢系可以俾我哋60岁以上都用到。咁用到呢就因为係我哋应该要得到㗎嘛。咁同埋呢有啲退咗休嘅人士其实攞住唔係好多钱呢其实个车费真係好贵。咁但係我就觉得呢佢顺便呢次呢係可以呢係做少少嘅优化。顺便做埋就係、是、如果繁忙时间使用嘅话就要收返整价。即係逼啲即係老人家你哋唔好同啲后生嘅争啊即係一起去逼嗰啲嘅车囉。我哋就係非繁忙时间用得。 係即係限时段。限时段去用。 我覺得其实呢样嘢应该一早要做㗎啦。即係我自己嘅个人嘅认为係应该係咁囉。同埋即係我就冇乜所谓即係有冇俾我都得嘅。 咁你攞咗未呀李小姐你自己係。 我未我嚟緊先有得攞。 哦 okay、 但今次佢改咗之后我有份囉。但係我就觉得是真的很多老人家譬如出去活动啊你可以揀那些非繁忙时间的嘛。咁同埋啲老人家其实要用嘅其实唔用得好耐嘅啫。你七廿零八廿岁呢其实都已经身体 唔想出咁多街啦。 係啦。 係好啊。 下下都係用搭的士㗎啦都係。 好啊唔该晒你李小姐。是咁我傾緊嘅就關於呢乘車優惠呢係擴大到去60歲㗎啦。咁就啱啱我呢個時間都差唔多啦我暫時嘅話題都傾到呢度啦。咁要先聽嘅新聞返嚟呢就係仲有自由風嘅。 只係屬於香港或者屬於澳門或者係屬於解決台灣問題。其實一國兩制本身已經成為咗中國制度裏面嘅其中一個核心嘅內容。 今個星期六下午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50年後 言不盡，風不息， 以一國為本，一國為根，兩制才有機會發揮得好的。 比較多講是一國，不是講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嗰陣嘅初心？ 沒有任何人比我們更加懂得珍惜一國兩制。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市民應該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於你不可以罵那條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對沒辦法了，他始終是不喜歡，我們都沒辦法遷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話，我都是鼓勵大家不要以身試法。 誰要給我枷鎖，我從來不在意。 不斷地猜度那條政治底線究竟是在哪裡，自由的空間是會再度收縮。 羅斯福總統說過的說話是，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戰勝我們的恐懼，繼續勇敢地保守住遼闊的創作空間。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評論員黃偉豪。 新聞翻嚟咧，自由風繼續同大家傾一啲熱門嘅話題啦。其中一個咧就係逢到七一咧，就都會係政府公布一個頒授勳銜嘅名單嘅。咁今日有我哋評論員啊，黃偉豪呢度嘅， 喺度啊，大家好啊， 打個招呼先啊。咁今次頒布呢個頒獎嘅授勳啊，呢個名單咧，黃偉豪啊就想同你傾下嘅。咁咧就今次裏邊啊，按照政府嘅公布咧，咁就有七位人士咧就獲得大紫荊勳章啦。咁包括咗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就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行会嘅成员周松江同叶刘淑仪，咁以及咧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咁咧就全部咧就746人啦。咁有啲报道嘅分析讲法咧就系冇民主派嘅身影，咁但系呢个其实都唔会意外啦，系嘛？即系唔通而家仲边有泛民嘅人？即系你想去拣，我相当唔容易噶啦。 咁咧就亦都咧就有啲係落選咗區議員咧，就都有分函嘅嚇。咁呢個當然亦都係政治上嘅考慮啦。咁好啦，黃偉豪，不如我哋先傾下先啦。呢、這個第一個咧，你覺得整體嚟講咧，即係呢個嘉賓名單到底有冇咩信息啊？傳達到出嚟咧，或者嗰七位大紫荊勳章人士咧，即係咪真係實至名歸咧咁？ 嗱，我諗個反應咧，即係香港經歷咗即係呢個一場咁大嘅社會運動咧，咁佢都會係覺得需要係認同翻即係好多社會人士喺啲即係令到香港穩定翻嘅貢獻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即係都係有幾多法律界嘅人士啦，咁紀律部隊嘅人士啦，咁同埋咧，我印象中咧，即係七個大紫荊又好似好多嘅嚇、即係當然呢、這個因為個受訓名單都啱出咗冇幾耐，咁我哋可以再睇翻記錄。咁但係我嘅印象當中咧，七個係算多嘅，即係佢過往係唔係年年都有七個咁多嘅。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係發放咗一個信息咧，就係佢都好希望穩定翻自己嘅軍心， 係 即係穩定翻自己陣營嘅即係人嘅支持嚇。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咁大家都預咗，即係泛民主派啊，即係一啲俾佢覺得即係唔聽話啊，或者甚至係反中亂港嘅人士咧，咁自然一定冇份噶，大家預期之內。咁但係話喺翻佢嘅人士或者佢覺得係忠誠於佢支持佢嘅人士嗰度咧，我都覺得今次係比較鬆手嘅。 嗯，係啊，阿黃偉豪，你提到嗰個人數嗰度咧，我俾啲背景資料啊，好唔好啊？嗱，咁啊，2016年咧，大紫荊勳章嘅就七位，咁啊，2017年咧有12個，咁啊，依年就多嚇。咁啊，去到2018年咧就有4個，2019年咧有2個，咁啊，2020咧有4位，咁啊，今年咧就7個啦。頭先講，咁所以7個咧就啱啱一個中間數啦，又最多於呢個2017年嘅咧，去到12個啊，即 係好犀利， 就誇張。 要睇翻發生咩事。 係啊，咁啊7個都算係多啦。咁啊，正如你頭先講咧，就即係啱嘅，即係因為即係個社會咁動盪啦。咁、其實呢啲勳章咧，我成日講咧，除咗所謂分餅仔呢樣嘢之外啦，即係分餅仔其實都係一個權力來源嘅一個儀式嚟嘅嚇，即係對邊啲人，即係喺呢個一年裏邊咧，係對個社會或者對個政府有貢獻啊。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哋頭先即係都一路傾咧，都有個發現咧，就係、譬如頭先你講啦，當然對個社會整體穩定啊，或者各方面咧就出個力嘅。咁啊，但係咧就譬如抗疫嗰方面咧、都我哋啲即係前線人員啦，或者即係專家都出唔少力嘅。而香港我哋到今日走到今時今日呢一步咧，其實都唔差啦，交出嚟嘅成績嚇。咁啊，唔覺得有嗰啲抗疫嘅我哋叫做人士啊，前線又好，專家又好，冇乜特別上咗榜啊，今次係。 係啊，這個我都覺得比較怪嘅嚇，因為即係香港嘅抗疫嘅成就其實唔差喺國際上。 係啊， 咁所以正如你所講啦，我諗這個受勳嘅名單咧，其實所反映就係中央或者係政府嘅核心咧，點樣睇翻即係過往嗰一年社會嘅唔同人士啦，包括咗佢嘅公務員啦，佢嘅官員嘅表現嘅。咁亦即係話咧，其實有一個信息發布咗咧，就其實雖然香港喺國際上邊抗疫嘅表現未必係差，甚至其實幾好嘅，就喺國際上面。但從中央嘅角度咧，可能仲有不足，因為你睇翻其實中央咧就已經清咗零好耐噶啦。咁但係似乎咧香港咧仲係拖拖拉拉。咁所以我諗呢一樣嘢就顯示咗其實中央係用咗或者政府咧本身係用翻國內嘅角度嚟睇翻香港。咁即係你中央搞咁耐或者國內已經穩定咗咁耐，即係佢清零咗好耐噶啦嘛。咁但係香港仲係拖拖拉拉，即係而家都即係而家好好多啦。但係即係喺過往嗰年都反覆咗好多次，咁所以我谂呢个就显示咗其实中央对香港嘅抗疫嘅表现系有啲意见嘅。 但系即使系咁咧，我觉得譬如从政府角度讲咧，即系譬如话，即系有一批人真系喺个前线或者唔同嘅范围里边咧，系努力紧去佢嘅抗疫嘅。咁呢个咧，其实都系要奖赏下噶嘛。即系阿黄伟豪，唔知你有冇留意到？譬如话啱啱我哋而家讲紧七一，就因为共产党要100年啦，要颁一个即系特别第一次啊，即系嗰个特殊奖章啊，个名我就唔记得咗啦。咁但係總之咧就頒咗俾40多位，咁你有冇留意到佢都係好重視啲基層嘅啫？所以佢唔係要頒俾嗰啲元老啊、有軍功嗰啲，咁表揚呢樣嘢咧本身都係有個意義噶嘛。即係佢話咧，換言之咧，即係喺個貢獻者裏邊咧，佢選擇一啲係基層嘅。係喺一個即係默默無聞啦嚇，咁樣工作咗好多年咁樣噶，咁呢個發放嘅信息咧，就其實個含義都係想咁啦。咁我哋裏邊今次咧，雖然你好似你咁講，可能話中央都係未必滿意嘅，但從政府嘅角度嚟講，作為慰勞又好啦，作為一個即係打氣又好啦，作為對個社會嚟講表達下，即係起碼依班有一班前線人員喺度做緊嘢噶，都係嘛？會唔會係真係忽略咗諗呢個咁樣嘅角度去？ 去做一個即係向個社會傳達一啲信息咁樣。 我覺得始終佢國內嘅管治嘅方法同翻喺香港而家嘅管治嘅氣氛咧，我覺得係有啲唔同嘅。因為始終從中央嘅角度咧，我覺得即係佢覺得國內其實就佢掌控得非常之好嘅嚇，咁啊自然要獎賞下或者爭取多啲基層啊一般市民嘅支持啦。咁、但係喺香港嚟講，你見佢即係國安法都立咗一年啦，咁亦都用好多即係用嘅字眼係反暴制亂啊，即係始終佢覺得香港係未穩定啊，有好多人係唔聽話，需要去到整治啊，或者需要有啲工作要做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嘅方法都係希望係想罰分明嘅、即係同翻國內就話喂，不如人人有份。我記得其實喺港英殖民地年代咧，仲好多呢啲咁嘅獎章咧，其實俾一般市民嘅嚇、即係如果你開間餐廳啊，或者你個手工藝做得很好好啊咁佢覺得都係一個貢獻，都會獎賞你。咁但係回歸之後比較少咗一般市民啦，好多都係佢啲官員啊、社會上面嘅知名人士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都係想透過手分咧，發布一啲信息咧，就啲獎罰分明嘅信息嚇。雖然冇罰啦，咁但係佢唔頒個獎俾你，即係話喂，你不如自己檢討下啦。咁所以我諗其實佢都係想發放呢個信息，但係呢個信息就係俾翻就唔係話籠絡曬社會上邊好多嘅人，而係話喂有啲人可能個表現係需要改善一下，不如你改善一下，咁我睇下出年會唔會再考慮你啦嚇。咁所以我諗佢個計算或者佢思考嘅方式係國內同埋香港有少少唔同，基於嗰個內部嘅形勢係有分別啦。 係你講到香港個特殊性咧，即係以往咧係真嚟嘅，好多時有啲係譬如創作界啊，或者譬如可能寫下歌啊咁樣，即係可能啲市民中意聽嘅，咁就可能都有個勳章俾㗎。咁但係而家依類咧就的確比較少咗嘅。咁反而咧就大家如果追尋下咧，有陣時譬如就算攞到金啊。大致經嗰陣時，大家都問佢咁啊，依位係咩咧？咁有咩做過咧？可能真係都唔係好講得出嘅。但係追查落去就可能會睇得到個政治線索啦。就譬如你邊個範疇係曾經支持嘅政府嘅，支持過某個特首嘅參選咧咁。咁所以變咗而家個成分，我哋話如果咁講啊，係嗰個所謂酬庸啊，嗰啲政治嘅支持者。嘅成分係重咗嘅，而家你睇唔睇得到有咁嘅現象或者趨勢？ 其實回歸之後咧，我都覺得比較怪嘅，即係佢透過受分咧，去到即係希望多啲市民啊、一般人去支持佢，我覺得呢個像係少咗，反而佢就多咗係頒獎俾好多現任嘅官員嘅，我覺得呢個比較奇怪嚇。即係你頒獎咧，應該 點解俾佢哋咧？係 啦，即係你即係佢今年嘅表現好啦，即係我覺得好似勤工獎咁，但係唔係計錢啊。咁因為過往即使你頒俾官員，首先官員就是自己嘅工作嚟啦嚇，即係你好少 翻工嘅啫， 係啦係啦，即係佢收份糧，咁佢表現好啊應該嘅，咁佢表現好其實可能喺工作上面都有一獎賞，同埋我覺得比較奇怪嘅係而家頒好多嘅獎咧係佢現任嘅喎。係啊，即係你譬如頒俾律政司司長啊鄭若驊啦，咁你即係雖然都得翻年齡，你可以話喂都唔係話即係得翻好多時間，咁但係好多時都係等你落任嘅時候頒俾你噶嘛，係嘛？因為好尷尬咁啊，我今年頒咗個大紫荊好大嘅獎俾你，喂你出現表現唔好咁點咧？係咪我收翻或者跌眼鏡咧？即係你好多社會上邊甚至國際上邊重要嘅獎項都係等你即係嗰個事業去到差唔多尾段先俾你噶嘛，咁所以我覺得而家變咗好似每年嘅工作嘅報告咁樣嚇，即係每年工作嘅評核，即係你如果今年有獎攞咧，即係你今年表現好啦。咁我覺得亦都係個信息嚟嘅。你表現好嘅時候咧，可能喺其他方面，譬如你晉升啊，或者如果係一般社會人士嘅時候，即係政府亦都好多嘅委員會啊，即係會唔會你將來喺政府管治上邊，你要入好多委員會啊，或者承擔好多工作係方便好多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信息，俾緊一啲攞緊獎嘅人士嘅嚇。 系啊，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今年咧就七一公布咗一個頒授勳銜名單嘅。咁啊，大家如果都有興趣參與我哋個討論咧，都可以打嚟話。咁啊，電話係18723111。咁啊，頭先傾緊嘅黃偉豪，你講呢個咧就係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即係舊病咗好耐嘅，就話呢啲其實你講緊嗰咧應該啲常備級啊，接近到退休啦，應該接近退休嘅，即係攞嗰啲咧多數都係即係差唔多走 人牌啊， 已經走啦。 終身成就獎 咁就俾個終身成就獎好高啊，金紫荊嚟㗎。 金紫荊嚟嘅。咁啊，那個原因咧，啲人即係覺得好奇怪咧，就係即係佢係翻工啊嘛。即係你講要貢獻嘅先，同佢真係嗰份工之間嘅關係係點咧？咁咁啊，所以其實依個咧都係佢依個相信係應該承襲，即係港英年代咧嗰陣時做呢個司級官咧，多數都係即係落任咧，又係咁有個可能 CBE 咁啦嚇。咁但係而家我哋特區啦嘛，即係其實問責嗰一級咧先至係最高層啦。咁其他常備係咪都應該要咁做咧？即係例牌地好似差唔多係。咁同埋係咪應該翻工就有獎攞咧？咁或者係咪應該另分一類咧？即係譬如等於好似警察咁啦，因為警察今年警隊都有四十幾個獲授勳啦，但係佢哋嗰就唔係混雜起啲即係金啊銅啊啲噶嘛。咁可能係紀律部隊，咁第時會唔會係高級公務員？另外有一種咧，咁係咪應該要咁樣可以考慮，就唔係同一般嘅市民或者係平民嗰個階層去攞嘅啲授勳，係應該有唔同嘅咁咧？ 嗱，我覺得分得太多又未必好嘅，因為你分得太多類，咁同埋我諗呢啲獎項咧都係希望表揚佢對社會嘅貢獻，咁但係就我諗希望就唔好話變成一啲豬肉獎啦，即係某人咁你做某個位，咁其實你做到退休唔俾人炒嘅話，即係有啲司級官員俾人送走咗啦，大家都知，即係你唔係俾人送走嘅，咁你都要攞，咁我又覺得變咗好似人有我有又唔係幾好，咁所以我覺得繼續颁俾一啲官员，我都系冇问题嘅。咁但可能嗰个选择性要系高少少，而嗰个标准亦都唔系话佢工作上边嘅份内事嘅表现系做得冇问题。可能佢真系有好卓越嘅成就。而其实呢个授勋名单咧，好多时而家嘅问题出现咗咩咧？就系话嗰个社会认同性未必好大吓，即系某个人攞奖，哇，应该佢攞噶啦。其实攞迟咗，但系而家睇翻就系话，即系大家睇翻，咦，会唔会有啲分饼仔嘅意味咧？咦，其实啊咁样。代表可能中央或者政府好滿意呢個人表現，就好少講話，喂，這個人真係實至名歸喎，喺社會上邊好大貢獻，好多市民都認同。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個對社會貢獻或者市民公眾對佢嘅表現嘅認同咧，其實都應該係一個考慮俾唔俾獎項佢嘅原則咯。 嗯，係，因為呢個都屬於一個社會上啊，即係承認你嘅功勞啦，或者貢獻啦。咁好啦，譬如佢舉個例啊，譬如今年呢個七個人嘅。大紫荊嘅名單先嚇，即係如果用市民認同咁，我哋大家都係市民啦。 好啊，好啊。 咁啊，黃偉豪你教授啊，教授，你對於七個人 七百萬分之一啫， 係啦，唔緊要啊，就係都係民意啊嘛。 係。 依就係依七個人啫，今年呢個大紫荊啫，你會俾幾多分咧？即係你覺得滿意度？ 滿意度啊，咁我覺得合格嘅，即係如果你十分嚇，即係我覺得有五分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好？ 即係你俾改卷都啱合格 嘅 啫。 咁可以俾六七分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去到十分？我諗就未必係啊。 點解咧？點解咧？ 嗱我諗就首先就可能有啲人士個社會嘅認知度未必好高啦，即係可能即係對政府嘅貢獻好大嘅，咁但係可能佢做嘅工作未必係一啲面對公眾嘅工作啦，咁所以。我諗亦都係去翻嗰、那個可能嗰個社會嘅認同性係未必最高，咁呢個可能牽涉到佢自己嘅工作性質嘅。咁、其實呢個亦都可能關政府事嘅嚇，即係政府未必過往未必俾好多嘅機會佢嚇喺公眾面前表現佢卓越嘅成就。咁但係政府又覺得佢表現非常之好。咁因為港英年代咧，其實都有一套嘅做法就係話，即係逐級上啊嘛嚇，即係可能喺區嘅服務會做得好嘅時候咧、我就委任你去行政會議，咁甚至啲公營機構嘅一個領導層，咁令到你咧即係工作又認識你，喺唔同崗位裏邊咧，你嘅表現亦都好卓越。咁跟住我最後就頒個終身成就獎俾你。咁但係呢個梯階又似乎係少咗咯， 係啊，好啊，咁我哋要傾呢個授勳嘅名單啊，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陣 啊 嘛。 好啊， 我哋翻嚟再傾另一個話題。 我有一個夢， 我有一個夢， 我有一個夢。 我梦想开餐厅， 我想卖波鞋， 我要开网店， 我想卖新 鲜奶 茶店，我要创业做生意。 年轻人想创业不是梦，全新电视节目《创业联盟 Z 世代》，主持人梁家琪联同资深业界人士同青年创业者交流心得，解答营运上的疑问，给予实用的建议。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以朵认识 伊拉克。 伊拉克曾经饱受战火煎熬，好少香港人导游。嘉宾 Aaron 除了到首都巴格达参观伊拉克博物馆之外， 更到伊什塔尔门参观， 适逢阿舒拉节期参观圣寺， 他更加到底格里斯河坐船河添。 当中难忘故事，留意星期六下午4-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先露 旅游乐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 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回來想跟大家談談今天在維園和在市面的情況。大家知道今天是7月1日，七一以往通常都是有這個大遊行的，都好十多年來都是這樣的。今年裡面就有幾個團體申請，但都不能夠得到這個不反對通知書，但也有些人士就都今天有些聚集等等的話，黃偉豪 是啊， 就在銅鑼灣那一帶其實幾列佐治街啊，同埋一啲地鐵站咧，咁都警隊都做咗一啲戒備嘅，同埋啲部署嘅。咁我哋有位同事阿盧巧林咧，就而家喺銅鑼灣嚟咁，不如我先聽一聽下佢嘅現場咧，好唔好啊？佢個情形係點先？盧巧林你好， 係你好啊，盧巧林。 係你好，你好，主持們。 係啊，你而家個位置喺邊度啊？ 我而家咧就喺記利佐治街嘅位置。咁而家咧，其實即係我而家所見啦，其實記利佐治街嘅馬路咧都依然係即係封閉咗咁樣啦。咁就。即係現場其實有啲警員啦，佢哋都會架起咗類似一啲藍色嘅帳篷啦。咁大概晏晝嘅時間咧，其實就有即係大概50至100個警員就喺度戒備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就相對其實少咗嘅，咁、那個情況都相對平靜嘅。 其實聚集嗰度嗰啲市民嗰啲人數嗰啲多唔多啊？你見到嘅？ 其實而家聚集嘅人數咧，就真係唔多嘅。咁但係比較多嘅人，即係可能會都間中都會見到有一啲人可能係著住黑衫咁樣就喺記利佐治街嗰度行過啦。咁但係就相對會比較少人喺度停留啊之類或者聚集咁樣嘅。 咁警方喺嗰度個布防嘅情況係點樣㗎？其實？ 而家咧，其實就見即係晏晝可能大概2-3點嘅時候啦，咁記利佐治街咧同埋渣甸坊咧就相對係比較多警員，即係集中會企喺嗰度啦。咁佢哋不時都可能會即係截查一下一啲嘅市民啦，咁樣。咁依我所見咧，其實就冇話特別分年齡嘅，咁但係就即係如果著黑色衫啊，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即係衫上面有印有一啲標語啊，咁佢哋都好似會即係會截查一下，或者可能問一下即係市民嘅去向係點樣啊咁樣啦。咁除咗記利佐治街之外咧，其實東角道同埋。洛克道嘅行人專用區嘅即係馬路啦，其實都係封閉咗嘅。咁但係即係行人都依然係可以用到嗰個行人路，就照常去行街啊，或者做其他嘅活動都還可以嘅。 但係你睇到咧，譬如話即係俾啲市民啊，即係被即係要搜啊，即係佢哋搜佢哋嘅嘢嗰啲咧，即係情況多唔多啊？其實 我自己觀察咧，都間唔少會有嘅。咁我第一次見到有人即係可能被截查嘅咧，就喺維園嗰度啦。咁就見到有即係兩個嘅中學生，我事後有問翻佢哋啦，即係佢哋就係中學生啦，又著到即係黑色衫啦，同埋黑褲咁樣。咁佢哋其實就係、是。佢哋即就話其實係想係一種表態嘅，即係因為七一遊行取消咗咁樣啦。咁佢哋其實就由地鐵站啦，即港鐵站啦，行到過去維園一半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話俾警方係即截查咗3次咁樣啦。咁 之後三次啊，好犀利！ 係啊，咁都有聽過，就係有一個姨啦，咁佢就即件衫係白色衫，咁但係寫住煲底線咁樣。咁佢其實都係話有俾警員截查咗好多次咁樣咯。 咁你頭先講緊嗰兩個中學生，咁佢係有冇咩特別嘢咧？佢係想去佢即個目的地喺邊度嘅咧？其實。 其實佢哋目的地咧係想喺即係圍院外面咁樣就佢哋話即係想係行下咁樣就算㗎啦。咁即係當然其實佢哋都冇諗住話入去嗰、那個即係而家封鎖咗嘅範圍啦。 咁所以即係都係去到現場咁樣望下嗰個環境如何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即係都行到半路，其實都被截查，係咯截查咗幾次。咁所以佢哋嘅去向其實都係會行到去圍院另外一邊，即係天后嗰邊，跟住都會翻屋企噶啦咁樣咯。 有啲主办单位即系曾经申请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嘅团体啊，就话咧就呼吁咧就即系唔能够游行到啦，咁咧就希望大家着啲黑衫啊咁样表态咁样嘅。咁你其实喺几条佐治街啊，或者喺嗰附近一带咧，铜锣湾一带咧，其实见到即系真系着住黑衫啊，或者嘅市民又多唔多咧？ 其实着住黑衫嘅就相对唔多嘅，咁都有问过，即系有一啲人佢哋其实经过一啲街站啦，佢哋都会即系照拎一啲嘅，即系佢哋所派嘅一啲单张咁样啦。咁其实都有问翻，即系你本身会唔会话都有考虑过，即系可能会衣着上面会有所考虑啊？咁其实佢都有讲到就系、是，即系本身其实都想着黑衫，咁但系因为喺六月四号嘅时候，其实都曾经因为因为自己着，即系佢觉得就系因为自己着黑衫，咁然之后就好似即系都有俾警方截查到，咁所以今次都唔想承受即系被截查嘅呢一个风险啦，咁样，咁所以最尾都系即系觉得唔好着咁。 我哋睇到咧就话社民联同埋职工盟咧都打算摆街站嘅。咁你系啊，罗克林，你睇到附近嗰度有冇人摆紧街站或者有冇摆过咧？ 其实职工盟同埋社民联咧本身都即系都有讲过话会喺嗰个行人专区嗰度想摆街站啦。咁但系因为职工盟咧，其实就喺大概两点几左右啦。咁警方嗰边咧就喺即系佢哋原本想摆街站嗰个位置就拉起咗一个封锁线。咁所以职工盟咧其实喺即系嗰段时间就已经系离开咗，咁就冇再喺今日之内就摆街站。咁但系至于社民联咧，其实佢哋就之后咧就转咗去坚拿道西，咁即系其实系鹅颈桥底嘅位置啦，佢哋就摆咗个街站咁样啦。咁依我所见咧，其实佢哋都系派紧一啲即系以往七一游行嘅一啲宣传单张啊，又或者系播放紧即系由之前2003年即系嗰阵嘅七一游行啦，即系关于。23条立法嘅嗰个七一游行开始，去到而家嘅一个纪录片咁样咯，咁其实都见到有啲人系会停低睇下，或者可能系拎一啲嘅宣传单张咁样嘅。 咁摆街站系咪即系开就可能会俾警察就可能要停佢噶咯？系咪咧？ 其实嗰阵都有同新闻联主席即系阿黄浩明都有有倾过咁。佢話其實目前為止，即係警方嗰邊都冇話特別去阻止佢哋嘅。 好啊，羅克林，因為我哋嘅時間要先聽新聞先啦，唔好意思啊，我哋咧一陣間會再接通你，同你繼續再傾嘅。咁你要先聽新聞。 警方試圖安全引爆部分煙花時發生，但警方話未知道原因。洛杉矶市长表示，已经指示警方全面调查事件，当局又派人检视建筑物受损情况，安排有需要嘅居民撤离。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星期初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新一輪社交距離措施放寬了，公眾地方的限聚令都是維持在四個人，現在社會上打第一針都超過三成，這個何時可以放寬到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如果我們能夠去保持這個的數字的話，去到八九月超過五成，我們都是有機會的。建立到個屏障的時候，我們做任何的放寬都比較有條件。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陳亮君、高福慧，星期六問責。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回來，想談談關於今天在、銅鑼灣一帶，今天是七一，沒有遊行，但是就有些零星的聚集、等等的行動的，就警方都在一帶在維園、在紀念佐治街等等一帶都進行了一些布防。剛剛在新聞之前就跟我們的記者就盧巧林在談談，大家如果對今天就、七一的、民間活動或者在銅鑼灣裡面一帶就有些什麼觀察到呢，歡迎你都打來18723311，可以同自由風傾啊，或者你喺現場啦，如果你啱經過好啦，你當地啊，當區啊，見到啲咩情況咧，都歡迎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我哋電話係18723311。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阿盧巧林傾緊啦，不如再繼續接通翻嚟先。盧巧林啊，你好。 係、hey, 你好啊。 係、hey, 你好。 系啊，你头先同我哋讲咗诶，即系纪念佐治街啊嗰一带啦，咁啊，不如都讲讲下维园嗰边嘅情况点，好唔好啊？ 系，其实维园嗰边咧，即系晏昼嘅时候，警方就即系都引用咗公安条例啦，咁所以即系有关嘅范围其实都即系封闭咗啦，即系包括可能系中央草坪啊，又或者系一至六号嘅球场咁样啦。咁其实而家所见咧，嗰啲范围都依然系封闭紧嘅。咁、其实就同上次即系。都如警方所講，就係、是、同上次六四嘅時候嗰個封閉嘅範圍咧，其實都差唔多咁樣啦。咁但係就即係、人手上面咧，就依我所見就即係同上次六四咧，今次咧其實就好似相對比較少人喺嗰邊駐守嘅。咁今次其實即係喺個球場咧，咁可能每邊可能淨係得即係四至八個警員喺嗰邊啦。咁但係相對喺紀念佐治街咧就多好多啦，即係嗰邊就可能都大概有100個警員左右咁樣咯。 即係維園嗰邊嘅警察係會少啲，少過 係啊， 你睇到喺紀念佐治街嘅。 是啊，反而是即系行人专区那边就一路保持住都是即系都比较多的人数咁样。 咁维园系咪基本上即系话你话好似六四咁啦？咁基本上其实系应该都封晒噶啦，系咪咧？即系应该系市民入唔到去做任何啲活动噶啦，系咪啊？即系包括咗做啲运动啊咁样，得唔得啊？仲有冇位可以俾佢入到去噶？ 其實都有嘅，即係如果可能係我頭先都有見過，就係即係有啲網球場啊嗰啲，其實都依然係繼續運作緊嘅。咁但係就即係大球場嗰邊就就唔俾入㗎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可能係去到網球場嗰一邊，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市民係想由銅鑼灣穿過維園，然之後過到去天后嗰邊方向咧，咁其實都依然係可以嘅。 系，咁嚟不如罗克林两位讲一讲咧，即系你其实即系今日一路都喺出边观察啦，各样啦。其实你观察个过程里边咧，你觉得个气氛系点样咧？紧唔紧张啊？咁样嘅咧，其实。 其實相對我覺得個氣氛就真係唔算話好緊張嘅，咁但係如果講話即係相對多即係一啲小型嘅衝突咧，我就覺得紀念佐治街係比較多嘅。咁因為去到晏晝嘅時候啦，其實即係警方喺紀念佐治街都有舉到黃旗啦，即係就話在場嘅人士違反咗限聚令啦，亦都要求現場嘅人士立即離開咁樣啦。咁都有見過有一啲零星嘅市民咧，都喺即係行人專用區嗰度有舉起一啲橫額，咁包括有一個伯伯咧，就喺個行人專用區嗰度就舉起過一個即係基本法保障市民嘅言論自由等嘅字眼啦。咁但係都俾即係警員係拉開咗離開佢哋封鎖咗嘅嗰一個嘅行人專用區嘅範圍啦。咁同埋有一啲人即係可能佢哋會舉起個國旗啊或者區旗嘅一啲一啲人士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可能之前都會有一啲擾攘嘅時候咧，咁、那個即係一班警員都。 都見到有一班警員其實係會護送佢哋離開現場啊，咁樣。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盧克林。 嗯，好，唔該。 是啱就是我哋记者卢巧林咧，铜锣湾嘅现场报道噶，咁啊有提到关于维园嘅情况啦，亦都几列佐治街嘅情况嘅。咁好啦，咁啊同阿我哋今日评论有黄伟豪倾下先。 好啊， 黄豪，你觉得而家七一，譬如话今次咧，今年可能系即系要十几年嚟啦，第一次即系冇大型游行。咁啊，因为就但系用疫情呢个理由啊嘛，即系你发呢个不反对通知书。但系呢个长远计系咪一个方法咧？譬如举个例，疫情点都有机会即系慢慢散噶。咁到時候其實七一呢個情況，你會點考慮？即係未來個群眾運動起七一嘅時候，仲有冇機會搞得起嘅咧？或者 係我覺得從兩方面睇啦嚇，即係我覺得從翻政府嗰方面睇咧，其實你用疫情咧即使而家疫情係都未消退咧，其實都比較堅強嘅嚇、因為你大家見到啦，你即係有咩必要封曬成個圍院咧？你不如限制嗰個人數或者個社交距離咁，其實都可以做到啦。咁同埋成條街都係人，咁點解一入到圍院就會有疫情？你唔入去就冇。咧咁即係呢個係好難拗得通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從政府嘅角度咧，長遠嚟講，佢都要諗下，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因為佢仲係堅持，即係今日啊政務司司長亦都係處理嘅特首李家超都喺嗰個演辭度講到，喂，其實咧我都仲有言論集會自由，咁如果你有言論集會自由，咁你都要搞翻兩場俾人去到。即係集會同埋言論㗎，咁所以我覺得從政府角度咧，佢都要諗下，即係如果佢仲係即係聲稱係有一國兩制啦，聲稱香港其實喺國安法底下都仲有言論同集會自由嘅話咧，咁將來係點樣處理呢啲事件咧？啊，即係今年可能係個氣氛較為緊張，咁就係將來點樣處理，定係話俾國際社會聽，喂冇㗎啦，其實即係可能香港真係同內地就越嚟越相似㗎啦。咁所以呢方面，我覺得警方啊政府都要諗嘅，咁呢個係警方或者係政府各方面嘅考慮啦。咁但係喺群眾或者民間社會嘅方面咧，我覺得今次都睇到好多好有趣嘅現象，就係、是、大家都識靈活走位嘅，即係好似你講翻頭先嗰位記者啊盧巧林咧出去都見到話訪問嗰啲人就話喂，其實六四嘅時候佢都著件黑衫嘅，咁但係發覺咁樣係唔得嘅，因為即係目標好明顯啦，咁你就其實係招惹麻煩，即係你想去 拍條衫 啊，係啦，咁佢著下第二啲衫，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即係對政府都仲有意見，或者仲想係即係用盡一切空間嚟表達。自己對於香港的一啲嘅立場啊、睇法的人士咧，其實都係都靈活走緊位嘅，即係佢七一唔出嚟，佢可能揀第二日啦。咁你話黑衫係好敏感嘅，著第二啲衫啦。咁所以可能民間社會其實都係揣摩緊點樣喺呢個新嘅環境底下，繼續去到爭取，即係喺合法合理嘅情況底下咧，爭取翻佢啲嘅訴求啦嚇。 嗯，係啊。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有一位啊陳先生接通咗嘅话，请阿陈先生先。 系你好啊，陈 生你好啊， 系啊你好，系请讲 啊。系啊，我想讲咧，即系游行咧嘅目的都系想表达意见啫。但系咧，既然冇得游行啊，都有好多方法可以表达意见噶嘛。系咪先？政府又唔系话唔俾你表达意见。咁你可以喺自己屋企个窗嗰度啊，喺自己个晾衫架嗰度啊，挂一啲嘅标语啊、字句啊。咁只要嗰啲标语字句啊，唔违反国安法咪得咯，系咪先？国安法虽然啊有好多字句，即系有啲字句话唔写得，咁中国有成几万个字，咁你都可以，你一定可以揾到啲字句咧，国安法系唔违反国安法噶嘛，系咪先？ 即系一个另一个方法啦。 系啦，除非有一日政府话表达意见都唔俾嘅，咁啊冇得讲，而家佢系俾你。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啊、不滿啊嘛，係咪先？咁你咪用其他方法，咪唔需要出嚟遊行咯。屋企有窗有晾衫足，係咪先啊？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陳生。 違反咪得咯，嚇。 好啊，唔該曬陳生。系啊，但系咧，跟呢个黄伟豪，你记都记得，如果挂出嚟都未必得嘅话，最紧要嗰单咧。 视乎佢个内容系咩，觉得你系违反咗国安法啦。 系啊，即系你都睇你个内容啊，因为早前都有。 所以都要好小心嘅吓，要好小心。 即系挂出嚟嘅话，咁即系总之系会有好多即系。 變咗另一種形式嘅意見出咗嚟表達啦嚇。咁啊，但係到底呢個民情民意係點樣嘅咧？即係正如楊偉豪講咧，即係你而家因為疫情咧，你可以係唔俾佢上街啦。咁但係香港我哋話咧，如果仍然有集會自由嘅話咧，咁啊，到底個民意我覺得先有最後決定基礎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個民意仲係好躁動咧，有機會可能都會仲會有呢啲咁嘅集會嘅。咁好啦，咁我哋聽嘅話題咧要到差唔多啦，咁要休息一陣啦。我翻嚟咧想傾下關於咧中聯辦咧喺七一咧係落區啊，就探訪呢個基層嘅住户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我哋傾。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心脏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李耿渊医生， 其实心脏病其实都挺普遍的，如果你是过去那三至六个月接受过心脏手术，通波仔啊、搭桥啊、消融术之类的手术，可能你在未来的三至六个月暂时不要打住，但是一般三至六个月之后，尤其是没什么病征的病人，基本上绝大部分是可以接受一个疫苗注射。当然你又要看看自己的危险因素控制得好不好啦。我们的主张就是，如果你的糖尿变差了或者血压高了，而我们医生要考虑帮你加药的话，又或者你有些那个病的病征，譬如血压高你会有些头晕啊、头痛啊，甚至有些人看东西会模糊啊，这样那你就应该去看一看医生，看一个血压是不是真的高了，控制咗个血压先至去打疫苗。如果心脏系冇病征嘅话咧，一般咧都唔需要太过紧张去验到，睇下自己嘅心脏系咪真系冇嘢先至去打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頭先都預告咗你會傾下咧關於中聯辦啊，咁啊喺七一咧就落區咧探訪呢個幾百户嘅基層嘅住户嘅，咁啊今日咧就因為喺北京，大家要睇新聞都睇到咧，就係中共嘅建黨百年，即係呢個紀念啊，咁亦都香港嘅回歸24周年啦，咁喺今年即係今年呢個即係建黨百年啊咁嘅大日子裏邊咧，中聯辦嘅高層咧就會大規模咧係探訪啲基層住户嘅，咁同埋咧就送一啲福袋啊咁樣，咁啊呢個咧就係都係表揚希望咧，即係中共嘅傳統都係啦嚇，即係重視呢個即係工農群众啊，访贫问苦啊，咁样，咁咧就亦都会唔会系即系为咗做一啲嘅姿态咧吓，即系希望政治上咧能够做一啲缓和气氛啦吓，或者都系一啲亲民嘅动作啊，咁样啦。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件事或者对呢、這个咁次咁嘅中联办咁嘅做法咧，有啲咩意见或者系睇法咧，或者系感想啊，或者如果系可能系佢曾经系你系被到访嘅其中一户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嘅，或者倾下个情况嘅。咁我电话系18723111。咁好啦。咁啊，黄伟豪，你都讲下，好嘛？发表下你意见，你觉得即系中联办做呢个动作，其实又有啲咩作用咧？想喺而家咁嘅时候， 嗱，我谂咧，其实中联办或者中央关心香港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咧，过往都系有一个考虑咧，就系因为香港一国两制咧，就即系似乎咧，即系你香港嘅基层啊、社会政策啊，即系呢啲都属于香港嘅内部事务。咁所以過往咧就覺得比較敏感嘅，咁但係你如果睇翻咧，其實近年嚟都唔係話第一次探訪啦，好似舊年國慶啊，或者唔記得咗喺過年過節，好似中秋都有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中央想搜集多啲關於香港嘅資訊，咁使到咧佢掌握到香港民情，我覺得係件好事。咁但係另一方面，點樣去到搜清咗即係一國兩制呢條界線咧，會唔會係取締咗香港嘅官員去到？接觸市民，咁使到人哋覺得嗰個界線一國兩制咩係內部事務嗰、那個高度自治有啲混淆咧。咁同埋我覺得另一個考慮咧就係話，咁萬一佢落咗區，真係搜集到啲民情，咁佢點樣俾翻呢個特區政府嘅官員咧？咁佢用咩角色嚟俾翻佢咧？即係溝通啊、友善嘅聯繫啊，定係你知即係其實而家中央對香港有個全面嘅管治權噶嘛？你一個高高在上就指令嗱、我啱啱落咗區啦，就發覺喂好多嘢搞唔掂，我指令你去到。搞翻好佢，即係嗰個收集咗市民嘅聲音，嗰、 個協調啊，嗰個將佢撥入咗做一個政策制定嘅機制，究竟係點樣做咧？會唔會有個敏感度咧？咁呢個我哋都要即係諗翻，或者仔細咁樣思量一下嘅嚇。 嗯，係啊，咁啊，到底今次中聯辦落區咧，其實即係想做啲咩嘢咧嚇？或者點解要咁做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幾新嘅現象嚟嘅。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同我哋傾嘅，我哋電話係18723111。咁好啦，咁啊，到呢個時間裏邊咧，請嚟位嘉賓朋友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嘅。咁就係民建聯嘅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嘅。陳勇你好， 你好，大家 好， 係啊。我啱就傾開啦，就係講關於中聯辦話就七一落區嘅。咁但係我哋睇啲報道，好似都仲未有消息出嘅係嘛？今日個情形係點啊？陳勇，你可唔可以同佢講下咧？ 嗱，具體嘅我唔係太了解嘅，不過係見到咧，以往啊。就算香港譬如話好似上一次盧慧玲主任呢都會探訪一啲基層嘅市民㗎嘛，包括即係劏房户啊、長者啊，再向前呢你都會見到以往歷任嘅國家領導人無論係主席啊、總理啊或者係委員長嚟到香港呢都有去探訪香港市民嗰個慣例嘅。咁佢第一線去了解，再加埋你見到習主席一路強調嘅都係即係中國共產黨嘅初心都係為人民服務啊，人民至上噶嘛。咁你一定要了解，即係要強調人民就是江山，江山都是人民啦。咁而且香港都係一個裏邊嘛。咁佢去探訪了解市民啊即係呢個都係符合執政黨一路為人民服務個初心同埋個風格。而且咧，佢去各界了解咧，由佢企喺中聯辦嗰個工作，佢個職責方面咧。都有責任係同香港各界去聯絡㗎嘛，所以佢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啦。而且呢佢了解更多嘅民情，其實佢都有個責任，而都係佢工作向各中央呢去全面嘅去報告㗎嘛，因為佢嘅職責就係做呢啲啊。再加上我哋見到以往都見過嘅香港有一啲天災啊或者意外嘅時候，中聯辦嘅官員或者領導呢都有即係去探訪嘅，會慰問嘅。咁而居中咧，佢都去聯繫，仲有一啲咧，譬如香港需要一啲嘅即係支持嘅時候，佢哋都要站住去反映噶嘛。譬如香港以前唔夠口罩嘅時候，或者疫苗嗰個方面，包括特首去北京述职，都有中聯辦嘅領導係一齊陪同噶嘛。 嗯，陳勇，我咁今次即係中聯辦呢個落區咧，你自己有冇參與到噶？或者民建聯有冇其他你啲黨友參與嘅咧？ 我所掌握咧，我哋就冇话即系整体去参与嘅。但以往你见到，由于佢哋都系联系各界噶嘛，即系有一啲情况咧，佢想去了解一下民情嘅，譬如大家希望通关啊，或者系以前即系抗疫嘅情况啊，或者咧有一啲香港市民佢哋喺内地或者跨境嘅一啲需求嘅时候咧，都有中联办嘅官员咧，即系譬如佢喺社区里边去参与活动又好，或者咧。佢到社區裏面去自己去了解嘅時候呢都有去探訪過嘅。另外仲有一啲呢，譬如話我哋每一年啊都有一啲叫做派發福袋嘅。咁派發福袋嘅時候呢，我哋都有邀請，即係無論邊一類嘅團體啦，即係香港社區嘅服務團體呢，唔一定係政黨嘅議員都試過嘅。咁大家就邀請唔同部門嘅代表，即係包括特區政府嘅代表，另外呢中聯辦嘅官員，咁都一齐上门咧去派发福袋，呢啲都有嘅。咁呢啲就等于平时佢参与逢年过节参与地区一啲活动啊，然后响上面都会讲几句嘅，包括今日你见到都系噶，响全港各界有一啲庆贺建党百年啊、香港回归啊等等啲大型活动咧，咁中联办各级嘅官员都要参与，亦都要发表讲话啦，同埋咧系介绍。佢哋嘅工作、國家嘅情況都有嘅。 係啊，陳勇啊，咧即係你，但係譬如話中聯辦，即係佢始終都唔係喺個地區活動啦。咁佢做依類咁樣，譬如話即係訪民問苦啊、落基層嗰啲咧，會唔會都會要揾你哋去幫手嘅咧？即係譬如話你起碼聯絡，譬如話某個區咁，我去邊度？上啲户裏面去邊啲地方咁樣？咁即係話個過程裏面啊，即係我想知道下咧，譬如本地嘅政黨，譬如好似民建聯咁，同佢哋個聯絡就肯定密切好多啦。係有冇叫過你幫佢手嘅？即係或者係你個角色有冇參與過？點樣幫佢起碼安排啲探訪邊啲住户咁樣嘅咧？ 如果係好有系統去聯絡安排咧，這個就其實唔多嘅。 但是呢就佢自己本身都有㗎嘛，因为佢职责都有㗎，譬如佢有啲部门係负责联系一啲社福界嘅，或者有一啲呢佢联络慈善团体嘅，有一啲联络基层嘅一啲街坊或者係社团嘅，咁呢啲好密切啦。而且仲有一啲呢譬如话我自己，如果以新界社团联会嗰、那个个经验或者係角色嘅时候呢，譬如香港有一啲抗战老战士嘅列属啊，老战士在建在嘅老战士或者列属咁啦，咁其实一路包括回归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都委托中联办嘅官员同埋我哋新界社团联会咧，定期咧去家访啊，去拜访，去慰问呢一啲抗战嘅老战士或者列属嘅，咁啊，同埋亦都代表中央去发放一啲抚恤金嘅，咁就好多呢啲咧，其实回归之前都由来已久嘅。 系啦，你哋会送啲福袋咁样去噶嘛？今次系。 今次我就唔太全面了解究竟佢系点样去，我都听闻嘛，大家讲，咁应该就系有一啲地区佢想去探访，佢想探访边一类咧，佢去了解一下，比如话劏房嘅情况啊，最基层街坊或者长者嘅生活情况，咁佢咪去探访咯。如果好多系佢自己带埋礼物嘅，咁有一啲咧就系话大家联合一啲活动。譬如话每一年嘅七一回归，咁我哋都有福袋派发服务㗎嘛。咁好多呢啲福袋就大家一齐喺社区里面善长人用呢筹返嚟嘅。咁然后去派送嘅时候呢，咁中联办嘅官员亦都会帮手派送啦。仲有一啲呢特区政府官员都要参与㗎嘛。所以变咗呢一类呢我自己嘅经验就係以往一路都系民间啊，大家都会做。虽然佢嘅身份系官方嘅。咁但大家社区里面去访问嘅时候呢就是以大家在香港工作啊、生活的大家的身份去做咯。咁同埋都有时探访嘅时候，有到市民见到一定会反映㗎，即係希望国家嘅政策係点样啊，希望呢我哋香港点样啊，包括而家都系㗎，有啲市民都会反映希望呢係尽早通关咯。仲有啲市民都会讲㗎，可唔可以即係话多种嘅国产嘅疫苗都可以俾我哋香港输入呢，咁呢一類呢亦都符合佢聯合嘅工作嘛，因為始終你按照一國兩制裏面呢執政香港自己本身嘅事務係香港特區政府啦，但係聯絡反映意見更代表中央更全面去了解香港嘅民心民情民意呢，呢、這個我相信中央人民政府住香港聯絡辦公室呢佢嘅職責就應該做呢啲嘅。 陈勇啊，你好啊。喂，我想问一下啦，因为正如你所讲啦，即系中联办官员喺接触市民嘅时候，都会问翻一啲市民对于香港嘅民生问题啊，或者政策嘅意见嘅。咁据你所知咧，当中联办官员搜集咗呢啲意见嘅时候咧，佢系向翻中央汇报啊，定系佢亦都会同翻香港嘅官员去到沟通啊，跟住将啲意见俾翻佢咧吓。个机制系点样，或者过程系点噶？ 以我理解呢，譬如我自己本身是港区人大代表啦，我哋港区人大代表其实都有定时在香港开自己的团的会㗎嘛。我哋都平时将自己搜集到的民心民意啊，社情民意啊各方面呢，都会用我哋人大代表的身份向透过中联办或者北京开会的时候直接向中央领导人去反映的。咁我个理解就话呢，中联办的不同部门他们应该定时定刻呢都会写这方面的报告的。包括港区人大代表的意见或者市民的意见或者各方面从中央反映，同埋他们其中的职责都会联络特区政府的嘛。所以变了呢，我的理解就是说呢，他们平时应该同特区政府不同部门都密切联系的。这样的时候其实先至能够履行他们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做联络办公室的职责。而且佢嗰个职责系中央赋予佢咧，中央人民政府赋予佢，写得好清楚嘅。其中一个就系佢要联系香港，包括同佢政府各界嘅意见。咁佢哋内部肯定有写报告啦，所有嘅政府部门都有写噶嘛。而且你见到以往啊，仲有一个情况就系话咧，连美国、英国驻香港嘅领事馆啊，佢哋啲领事都周围去了解佢问题，系嘛？所以就变咗，如果咁嘅时候，两样一比较，其实有啲人。应该认为呢，如果觉得有啲怪嘅，可能係英美嘅领事，即係调转。如果我哋港区人大代表走去美国访问一下佢啲市民百姓点睇呀，跟住我哋写报告俾中央人民政府呢，可能人哋会觉得怪啲。但如果香港已经回归呢方面全面嘅反应，因为我哋好相信中联办一定会全面反应呢各方面嘅意见俾中央政府掌握。咁呢个呢係 有利于亦都有益于咧中央对香港嘅政策同埋更好嘅落实一国两制咯。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陈总啊。 好， 唔该唔该，系啊，啱同佢倾嘅就民建联副主席同埋新社联理事长嘅陈勇嘅，咁啊倾紧嘅咧就系中联办咧就七一啊，今日啊落区啊探访几百户嘅基层住户嘅，咁啊暂时未有消息出嘅，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咁啊而家要先听新闻先，翻嚟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系输入病例，患者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其中两人从英国抵港，另外两人分别嚟自俄罗斯同印尼，四人都冇病征，其中一人喺赤立角富豪机场酒店检疫期间验出确诊。另外有大約十宗初步確診個案，消息指在香港仔一間指定檢疫酒店工作的一名清潔女工對病毒檢測呈初步陽性，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澳門衛生局表示，香港和澳門暫時沒有具體實施通關便利措施的日期，但兩地政府就往來兩地人士通關便利措施安排初步達成共識。山嶺醫院醫務主任戴華浩表示，香港疫情近日漸穩，兩地就通關便利措施多次會談，初步達成共識，對象是已完成兩劑新冠疫苗接種滿14日，持有48小時內病毒檢測陰性報告，抵達澳門之後要接受多次檢測，相關入境人士的健康碼將標記為藍色，要入住酒店指定樓層，不可以參與不戴口罩的活動或聚會，以及前往酒吧等等。戴華浩又說，關於澳門人去香港的具體待遇，目前仍然與香港當局磋商，有消息會再公布。警方再次引用公安條例，中午起封閉維園中央草坪和足球場等範圍，警方在銅鑼灣一帶起封鎖線，有市民被票控違反限聚令。職工盟和社民連等團體在港島和九龍擺設街站，團體研學施政召集人黃日戰和兩名成員在旺角被警員帶走。慶祝中國共產黨100周年大會朝早在北京舉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表示，任何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分割和對立的企圖都不會得逞，中共歡迎有益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但絕不接受說教。他強調，任何外來勢力如果妄想欺負、壓迫和奴役中國人民，必將頭破血流。習近平又說，要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以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他亦都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不應該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導完整的決心、意志和能力。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星期初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整个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伟大成果来的，而应该看到群众人民。就是使到中国发展的因素。 50年后主持叶国华， 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核心的组织，没有一个愿意学习的政党，中共不会有今日。 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50年后， 当年阿爸带我们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挺害怕的，现在到我们带小孩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了，但雷暴的威胁好像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 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回來，我就再又談一個話題，就講回就是香港在個《國安法》立了之後的一週年，一年就應該是6月30日的昨日的。咁有今日評論員黃偉豪同我哋一起傾啦。咁黃偉豪話，其實昨日咧第一個鐘頭就我都同阿張炳良教授喺自由風就係主要即係詳細啲嘅，就傾翻你啱啱好昨日亦都係6月30日啦，就係《國安法》嘅出台嘅一週年嘅。咁但係呢件事裏邊咧，其實個影響真係好深遠啦。咁導致到其中一個咧，就好多嘅，即係好多嘅參選嘅人被捕啦，有啲人被 DQ 啦，咁啊，亦都好多嘅團體咧，即係所謂散後團體咧，就近期陸續咧，即係都話即係結束啦，咁等等嘅，咁啊個影響都幾大嘅。咁啊，黃偉豪，不如我哋先傾一傾下先啦，即係你都有觀察咁樣個政局都好密切啦。咁啊，其實喺呢個《國安法》立咗一年啊，其實香港成個政治環境啊，或者成個香港政即係本身香港嘅變化，出現咗啲咩嘅特點啊，或者個變化變成點咧？咁不如你同我分析一下。 我覺得個變化就係好大嘅，我諗即係每個人身邊都感受到啦嚇。即係正如我諗，即係如果你問一下而家有冇人喺身邊識得啲人移民嘅，我覺得每個人都識得啲啦。咁所以嗱，如果你話好細嘅變化，我諗好多人都知。或者你頭先所講話即係啱啱琴日啊，張炳良都喺呢個節目個裏邊交代咗啦。咁事實上係呢幾日咧，好多嘅報紙傳媒其實都做過比較。咁所以我諗我就想加多一個角度去俾大家諗下或者分析下。咁即係我哋都好明白，即係中央點解立個安法，就係因為香港就有一個即係好嚴重嘅社會運動啦。咁佢覺得有啲人可能係勾結咗外國勢力啦、反中亂港啦，令到香港穩定唔到落嚟。咁但係我覺得咧。經過咗一年之後咧，可能有一啲嘅現象咧，係令到本身立國安法嘅人士咧，都係覺得係比預期係多咗嘅啊！即係所謂我好記得有人士嗰時都講過，即係嗰個其實係即係左派嘅或者建制派裏邊嘅人士就擔心有 overkill 呢個現象，即係做多咗或者超額完成，導致到所產生嘅佢想解決問題其實解決咗嘅，但係因為解決過度咧，就導致到另外有更加多嘅問題產生。咁我舉啲例子啦，咁譬如如果係多例子嘅時候，我諗佢就覺得社會上面有啲聲音反對嘅聲音咧，唔係幾好，甚至係即係有啲傳媒佢覺得係勾結外國勢力，亦都有啲報章結束咗啦。咁呢個我覺得佢覺得即係呢個可能係佢本身想要達到嘅目的，即係有啲敵對派嘅傳媒係唔可以再運作啦。咁令到香港咧就唔會即係有啲假新聞啊或者偏頗聲音。咁但係另一樣嘢，佢可能冇估計到咧，就因為好多人咧就覺得個紅線係即係唔知道在邊，咁大家都唔出聲啦。即係亦都唔做評論啦，或者唔接受訪問啦，咁唔出聲啦，咁呢個可能係會令到香港嗰個言論嘅空間啊，或者甚至係一啲民生問題，可能佢嘅意見就係民生問題嘅啫，但係佢覺得政府做得唔好，咁但係喂如果我太過激烈批評政府嘅民生問題，會唔會我都會俾人覺得我係過分去反政府而觸犯呢個紅線咧？咁呢個我覺得係有啲人擔心，亦都可能係做多咗嘅問題嘅。咁就正如啦嚇，即係我諗香港都仲係一國兩制，好似今日七一咁樣啦嚇，即係佢唔想有人上街，唔想有人示威，咁佢所以封咗成個維園。咁但係李家超即係署任特首仲繼續喺度講話，其實香港都仲有言論同埋呢個集會嘅自由。咁究竟嗰個集會自由去邊度集會咧？你成個維園都封咗，咁你又叫人唔好去嗰區，咁佢可以去邊度咧？咁呢個亦都我覺得可能一啲做多咗。再舉多最後個例子就係話嚟緊會有幾場選舉啦，咁有啲就冇人可以選到嘅，即係一小撮人就係特首選委啦，特首選舉，但係有啲係需要所有人參與噶嘛。咁例如即使我哋完善咗呢個立法會嘅制度，都仲有啲直選議席㗎。咁亦都我哋同好多渠道，即係亦都係中央或者係建制派人士都反映，其實都想民主派參加㗎。即係佢唔係話覺得你唔好啊，只不過佢唔想你佔一半主導咗啫。咁但係你而家睇翻就好多人都唔想去參選啦，甚至好多即係人士就退出呢個政壇，就是、因為唔知道你紅線去咗邊度。咁呢個 個我覺得亦都係令到佢始料不及嘅嚇。 嗯，但會唔會誒都有另一個睇法咁嘅，即係話中央咧，即係一路以嚟咧，即係喺回歸咧，都覺得即係包括咗嗰個行政、立法、司法之間嘅配合啦。咁啊，同埋香港即係到底係咪真係一股即係所謂外國嘅勢力可以佔到一個主導地位啦？咁好多嘢都係好棘手嘅，做唔到嘅。咁啊，包括咗又警告香港好多深層次矛盾啊咁。咁即使講咗咁多嘢咧，都冇辦法入手嘛。咁今次裏邊咧，可能就係其中一個突破口，即係乾脆咧係主動又好，被動又好啦。反正去到呢個地步咧，就好多嘢我哋不如就一次過理順曬佢。做好曬佢啦咁，咁所以阿黃偉豪你講嗰個講法咧，就話佢係有啲人覺得 overkill 啫，但有啲會另外覺得就係我哋就橫掂都係要做開嚟噶啦，不如一次過將呢個所謂中央嘅即係所謂主導權，然之後將呢個愛國者治港，所以呢一次過咧落實到底啊，去做到盡啦咁。咁所以其實可能佢唔係一定好似你咁講咧咁擔心有冇人參選咩喎？會唔會有另一種情況？我哋而家遇到嘅就係好似見到不斷地好似仲有好多嘢發生緊嘅。 係 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嘅咧？另一個情況係 嗱，我覺得咧其實而家佢要做好多嘢，例如個立法會裏邊嗰個效率會好高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從佢嘅角度係好事嚟嘅，即係個行政效率啊、司法效率啊、立法效率、政策效率係提高咗。咁但係咧我覺得都仲有幾樣嘢擔憂嘅。第一就係話，即使你係立法會，佢係覺得即係將嗰啲反對人士趕走咗，咁佢都想有個合法性，咁所以佢你見佢仲有民選議席噶嘛？咁你見佢亦都好緊張嘅，即係喂叫啲人唔好投白票，你呼籲投白票係犯法嘅，咁即係佢都想嗰個政府有一定嘅認受性，民主派人士有啲參與，使到嗰個支持度成個立法會嘅威信係會維持到咧。咁但係呢樣嘢咧就受到啲考驗咁樣。咁同埋咧另一樣嘢就係話講翻去香港深層次矛盾，咁香港深層次矛盾咧，我又覺得唔係純粹係泛民同埋係建制派嘅、其實你睇翻建制派裏邊咧，都有好多深層次矛盾，所以而家就浮現咗出嚟啦。例如頭先我哋啱啱嗰節咧就講到中聯辦就會去探訪呢個基層，咁你諗下佢點樣揀基層去探訪咧？佢唔夠揀啲中產啊、商界去探訪，咁就係講翻香港深層次矛盾，好多就是基層嘅房啊矛盾就係房屋啦、土地啦、職業啦，咁呢啲都係其實同翻商界或者地產界係好大嘅關係，即係咪地產界抬高嗰啲即係價地土地嘅價格，係咪我哋香港房屋就俾地產商壟斷咧？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即使我哋有咗國安法咧。都未必可以解決到深層次嘅矛盾，而呢一樣就反而因為有咗國安法咧，就令到建制陣營裏邊嘅內部矛盾咧，可能突顯咗嚇。 係啊，其實國安法即係公布即係一年啦，咁另一個即係其實個現象造成咗咧，就係好多即係政壇裏邊咧，即係造成咗都好大嘅震盪嘅，咁包括咗咧就係用一個即係國安法去起訴某啲人啦，咁亦都有咧就係話初選嗰件案件啊，咁咧就有一批嘅政壇人士咧就话系颠覆国家政权罪啦吓，咁有一部分人咧仲系被还押紧嘅，咁同埋更加多嘅现象咧就系好多区议员咧就同埋立法会议员咧有啲退出政坛啦吓，有啲可能退出佢原来嘅政党啊咁，咁更加多咧就系好多嘅团体啊，即系其实喺个即系2014至15年度开始啊，陆续组织嘅咧就都宣布要解散啊，同埋就即系停止运作啊等等噶啦，咁呢个冲击咧可能都更加大噶，因为咧呢个咧我都系讲紧。即係喺個所謂泛民啊，呢個陣營裏邊咧，就如果你講得即係誇張啲，差唔多都要散曬啦，即係或者起碼即係散得八八九九噶啦。咁啊，造成一個現象會係點咧？我一間會嘉賓同我哋傾嘅。咁我哋亦都可以歡迎你，如果對呢個話題有啲觀察或者想同我哋一齊討論咧，都可以打嚟自由風嘅。我哋電話係18723111。咁好啦，咁我哋不如咧就接通一位嘉賓先，好嘛？黃偉豪，我哋傾一傾啦。就係呢個香港臨時政府啊嘅網站創辦人啊，黃浩華噶。我话你好， 你好， 你好啊， 我话系啊，我哋都睇到个消息咧，就话你哋嗰度咧都停止运作啊，咁样噶啦，系嘛？你讲下你哋个情况而家系点样啊？ 其实咧，我哋就宣布解散咗嘅，咁但系现有啲项目，譬如话讲紧系大家一直用紧嘅肺炎网站咧，咁暂时仲系运作嘅，因为始终明白到而家个疫情嗰个情况仲未系完全消除嘅，咁市民始终要接收资讯，所以嗰个暂时仲系相对嚟讲仲系会运作紧嘅，咁但系团队啊或者其他未来活动就未必会有咯，咁所以我哋宣布咗呢个就系要解散咗嘅状态。 嗯，咁解散咗就点运作呢？话仲有啲嘢可以做嘅，咁即系冇人做噶咯，即系嘛？跟住嚟就应该系停顿噶啦。 就未必再有噶啦。咁当然，头先讲嘅就系现有始终对住大众啲项目，就可能仲有轻微或者系微量嘅运行紧啦。因为始终，譬如可能系肺炎资讯嗰啲比较紧张嘅资讯，我哋始终都想系尽量有个更新喺度嘅，系啦。 嗯，系啦，你而家组织咧就叫香港临时政府啦，咁就属于一个网站嚟噶嘛，咁啊，其实可唔可以讲一讲下你哋呢、這个即系主要系做啲咩嘢？你个团体， 我谂好多人都会觉得系个网站嚟噶，咁但系其实我哋本身个背后概念或者个理念，未必系除咗做网站之外，主要系透过一个公民科技或者我哋叫一啲利用开放源码或者开放数据嚟组织啲程式或者系啲视觉化嘅资讯，咁俾大众一个更加高嘅透明度。咁好似之前咁嘅，譬如话系而家讲嘅肺炎网站啦，又或者之前讲嘅区议会网站啦，其实都系一啲数据化嘅项目嚟嘅。咁位于就系利用翻今时今日嘅技术或者系啲电脑技术，系令到大家市民更加明白到究竟今时今日嘅社会状况啦，或者系贴身嘅议题，到底有啲咩发展嘅动向。咁所以其实好多人会觉得就系以阵营化里边，其实会唔会系某一边嘅？但其实唔系嘅，不论系所谓嘅黄蓝阵营都好，其实我哋都系俾同样嘅资讯佢哋嘅。讲真系， 呢啲资讯系有啲咩具体嘅做出嚟嘅？你可唔可以都讲再同我哋介绍下咧？ 咁譬如话好似系肺炎网站啦，咁其实嗰件事就大概喺上2020年嘅一月尾开始嘅。咁嗰阵时咧就系啱啱就开始嘅时候，其实大家好紧张嘅。咁变咗我哋就会由呢、這个我哋本身系政府网站里边啲 PDF 啦，甚至系譬如话系可能讲紧系一啲网上流传嘅民间数据，譬如话系一啲炒卖口罩嘅黑点，其实组成一个网站出嚟嘅。因为其实啲数据其实对于普罗大众嚟讲系，如果自己去睇咧，其实好费神嘅。咁但系透过一啲科技嘅运用或者系写程式嘅开发，就会令到啲资讯更加容易系俾市民去接触同埋睇到咯。 我照你听咁讲，如果你讲翻话用口罩嘅例子，系咪即系话将啲资料整理咗，就市民可以知道，譬如话边个地方可以有机会买到口罩，系咪类似咁样嘅一种资讯整理之后嘅服务啊？ 系啦，原则上系嘅。咁又或者系调翻转嚟讲，就是、可能有啲黑点，你系黑店唔应该去买口罩嘅时候，咁就会尽量避免事情发生咯。系啦， 如果按照咁讲，其实你哋系用一个资讯科技嘅力量啦，系嘛？即系透过搜集啲数据，咁希望俾到市民呢啲有用嘅信息，可唔可以咁讲啊？咁如果咁讲，你同个政治又唔系好密切嘅关系嘅啫，系咪咧？即系点解你今次咁即系咧要解散咗咁咩咧？咁擔心咧？ 突然嘅係，因為其實你呢個論點或者問題，大家都問緊嘅。咁但係，譬如講翻我哋背景，就係話，因為我哋始終會用啲數據，譬如話係一啲政府有關嘅開放數據啦，或者甚至係整理翻今時今日大眾傳媒報道嘅資料嘅。咁但係你見到嘅就係個言論自由或者嗰、那個記者嗰個生存空間其實都越嚟越細嘅，呢、這個第一啦。咁第二嘅就係、是、其實我哋做之前嗰幾個項目都會用啲民間嘅，我哋叫做群眾外包或者叫英文叫 crowdsourcing 嘅。但係今時今日嘅狀況下，到底呢個公民嘅力量有幾多，仲有幾多參與嘅空間，或者係會唔會有啲咩避忌呢？其實呢個大家好難估計嘅。 咁你有冇收過一啲信息，或者有啲人提點下你哋，或者你評估，或者係點樣情況之下係會覺得可能即係有啲危機，或者係自己好擔心嘅？有冇咩嘢觸發咗你哋會咁諗咧？要結果要導致你要解散咧？ 我谂近呢几个月嘅对于一个社会状态不稳定，其实系比较明显嘅，因为讲紧嘅就系你会见到嘅就系、是，慢慢就系由一个好政治化嘅事件，譬如话系一啲可能一月头嘅初选嘅大手报啦，去到慢慢嘅就系而家连啲基本嘅新闻一啲报刊啊，甚至系讲紧一啲非政治嘅电台嘅节目，其实都要腰斩嘅。咁所以见到影响力其实就慢慢好似好纯粹政治化事件，或者系所谓嘅好小撮人，但系其实就会波及到其实普罗大众，甚至系市民都会有影响，同埋有压力喺度。 系啊，黄浩啊，你好啊，因为我头先听你解释你个组织咧，我都觉得系其实一啲好有意义运用数据喺政策上边嘅。咁所以而家冇咗个组织嘅时候咧，你哋 本身嗰啲成員，因為如果係一個政治組織咧，好多時就唔單止解散啦，直情係即係好多成員都係因為而家嘅政治風險高，就話退出政壇嘅。咁據你嘅理解，你哋本身嘅成員或者資訊科技界嘅人士，會唔會即使某個組織都會繼續用翻呢啲開放數據去希望可以俾一啲有用嘅資訊嘅市民？定係話你哋都係諗住即係避一避先啦，因為而家即係風高浪急，睇一睇先啦。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啊？ 坦白讲嘅就系、是、呢、这个未必系一个避唔避嘅问题，因为大家都唔知嗰个状态系边嘅。讲真就系、是、究竟你所谓咗，譬如大陆系咪真系会喺市民眼中或者大众眼中系真系避到呢？其实呢个冇人答到。其实坦白讲都亦都唔系我哋控制范围之内。咁但系其实我哋都相信就系我哋里边团队嘅成员或者系一啲義工裏面，其實佢哋都好想個心裏面去繼續去服務或者係貢獻翻香港嘅。咁我諗佢哋或者包括我在內，其實都會未來裏面用翻自己嘅崗位或者知識去繼續去努力。咁但係坦白講，就係個平台或者係嗰、那個我哋嗰個群組就未必可以同時去繼續運作落去咯。 嗯，咁你依、這個即係香港臨時政府係幾時開始成立同埋運作㗎？ 其實是2016年我那時就有一個人開始，就是譬如可能是做一些立法會數據的視像分析啊，又或者是一些整理啊，去到慢慢17年我們有自己的活動，可能外界裏面叫 Hackathon 或者是一些群體由開頭十幾個人去到一次活動有六七十個人去參與，大家用大家的譬如說一些電腦技術啊，又或者是大家對社會問題的了解去貢獻一些項目出來咯。咁其實是由2016年去到2020年或者2019年都仲有一些運作或者一些活動的，咁但是最近就不幸地就解散了。 嗯，咁你自己成個參與過程，你自己會不會組織裏面有沒有一些政治立場啊，或者政治傾向啊，即係等等咁樣嘅咧？其實 我諗政治立場還政治立場，因為始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唔同政治立場，而坦白講，我亦都係一個上年嘅資訊科技界立法會嘅參選人嚟嘅。咁話冇嘅完全冇係冇可能嘅事嚟。咁至今日嘅事實裏面，咁但係問題就話，其實本住一個數據嘅角度，又或者係一個開放嘅角度嚟講，不論你個立場係點，咁但係問題就係事實歸事實。咁我哋亦都本身有我哋嘅堅持或者專業喺呢度，就係盡量呈示翻啲大家覺得啱嘅資訊咯。 咁你今次呢、這個即係要解散啦，有冇多即係多唔多？你要唔要同一啲大家你嘅成員一齊去討論啊？或者係檢討之後咁嘅決定啊？有時你自己一個人話即係唔好再做落去啦。咁有冇大家之間有冇傾過？譬如話點樣睇而家個形勢要做咁嘅決定咁樣有冇？ 我諗大家就冇一個好嚴謹嘅投票，但係圍內有少少討論嘅，咁最後就決定咗呢件事啦。咁當然可能個時間上就交代得比較快啦。 嗯。 咁但係大家或者成員都有個無力感喺度，對於喺今時今日嘅狀態下， 嗯。 咁同埋大家對於嗰、那個風險啊，或者擔憂，或者之後嗰個動盪係都比較有個憂心嘅地方喺度，咁所以就最尾有決定喺度。 係，咁黃浩話：據你所知，如果咁講，你喺資訊科技界裏面多唔多類似你咁樣嘅團體，或者係最近亦都係有咁嘅團體，會唔會即係多咗話要解散啊，或者停止運作啦？咁有冇咧？ 我暫時近輪就比較多事務處理，就唔係好聽到字嘅，係啦。 嗯，係。咁啊，即系你都唔知道有冇一啲類似你咁嘅團體，即系都面對咁嘅問題。 係噶，因為有啲可能會譬如自己停止營運咗，而就冇特登交代，亦都有咁嘅可能嘅，係。 嗯， 係啊，黃浩文，我想問多你一個問題，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研究啲數據啊、政策嘅。咁而家冇咗呢啲民間團體啊，或者呢方面嘅專業人士，你對於即係政府自己本身去到填補翻呢個空間，即係多啲開放資訊啊、開放數據啊，使到民間多啲參與，因為比較穩陣喺一個政治風險高嘅情況底下，就係同政府合作啦。即係你同政府合作嘅時候，咁即係有政治風險，佢會承擔，或者太敏感，佢唔會叫你做啦。咁你對於呢方面同政府協作嘅機會，將來覺得會唔會有呢？ 好難講啦，因為坦白講，而家見到嗰個空間或者嗰個對話，其實越嚟越細嘅。咁但係你話完全冇，又唔係話冇可能嘅。咁但係我喺呢件事裏面，我就唔係抱住一個樂觀嘅心態囉，因為你見近排好多事情或者收 譬如你講係可能有啲立法啊，又或者係啲修訂案，其實都比較係倉促或者係未去廣泛諮詢民意。咁所以如果你用翻最近嗰幾個月發生嘅事，你就會去猜想嘅就係會唔會之後有啲合作啊，或者啲非政治嘅交談個空間都越嚟越細咧？ 嗯。 嗯，明白。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黄浩华。 好， 系多谢晒你。 系啊，啱同佢倾嘅就系香港临时政府啊，呢个网站嘅创办人啊，黄浩华咧，咁佢就决定咗最近咧就要将佢个组织嘅宣布要解散噶啦。咁啊，黄伟豪啊，仲有少少时间，不如自己都倾下。但我按照头先佢咁讲咧，其实佢又唔系真系好政治性嘅话，咁即系点解会咁担心咧？咁同埋会唔会系而家成个香港公民社会本身都有一种即系恐惧感啊？或者即係可能覺得一種即係骨牌效應咁，大家見到話咁樣咧，即係可能我就算唔係真係好政治嘅，可能我都係將佢解散咗穩陣啲啦。咁你係咪睇到會有一種咁樣嘅氣氛 咧？我諗咧，而家個問題咧係即係喺而家國安法嘅情況底下，大家都接受咗有啲紅線嘅嚇，即係有啲分裂國家啊、顛覆政府嘅嘢唔做得。咁我覺得好多人亦都唔係做緊呢一樣嘢。咁但係似乎紅線，即係好多人都講紅線就變咗紅海，我又唔知邊度係畫嗰條。好多人有个担心，即我觉得如果政府是想同翻民间合作，使到社会上面释放好多嘅活力啊，其实香港仲有好多才能，有才能嘅人士想贡献翻政府或者贡献翻个政策，而佢哋系同政治无关嘅吓，即系正如好似阿黄浩华所讲，佢个网站其实都想俾人知道边度可以买口罩啫，或者边度系黑店啫，咁呢方面其实帮轻咗政府，我觉得同政治系个关联性系好低。咁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就好多人担心，即系呢方面我觉得。就是、政府要做翻啲嘢去保证翻即系民间社会嘅信心，好多人担心就话，其实会唔会政府而家系唔想听一啲反对嘅声音咧？系、即系你话红线嗰度我唔讲啦，咁但系会唔会即系你有啲政策我反对你，你又觉得我批评你，我甚至系俾意见你想要改善佢，你又觉得我其实会唔会系想影响你的声望啊，推翻你啊？咁所以我觉得点样令到政府系觉得或者市民系觉得即系好多系有好有才能嘅人士覺得佢仲可以將佢專業啊知識貢獻俾社會或者貢獻俾政府去改善政府嘅政策。而家最大恐懼就係話任何政府唔想聽嘅聲音，都會唔會俾人用咗一啲國安法嘅角度去到處理咧？咁如果係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咧嗰個代價太大。咁所以好多人就寧願不如我唔出聲字啦，我睇定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民間社會同埋政府嗰、那個。鴻溝始終要修復嘅嚇，因為好多嘅社會問題，好多係講緊係民生啊，同政治無關嘅經濟啊、土地啊、房屋嘅問題，其實單係政府本身咧，未必可以係解決到嘅嚇。 因為個公民社會理論上應該就百花齊放啦，係嘛，即係唔同意見啊、唔同傾向啊，甚至就好似你咁講，有啲可能做咗啲某啲嘢，其實對政府本身嘅施政咧係增強咗個效能同埋咧就係個認受性嘅嚇。因為睇翻即係呢個香港臨時政府咧，佢其中一个 Facebook 专业叫香港突发新闻及交通讨论区啦，咁即系呢啲系即系佢头先讲啦，整理资料，然之后咧就另一种方式可能表达出嚟嘅。咁我哋睇到咧，即系如果接连有啲咁嘅团体自己即系所谓即系要解散或者即系要执咗噶啦吓，对个公民社会其实系一个打击嚟嘅，系咪咧？ 我谂而家对公民社会嚟讲咧，系一个好黑暗嘅时刻嚟嘅，即系冇人敢出声，即系唔出声好容易啫嘛，系嘛？咁但系出声又有风险，咁所以但系大家提。想幫個社會去到進步嘅，而我覺得好多人特別係留喺香港，即係唔決定移民嘅人，其實都明白有個底線，就唔想去觸犯佢。咁所以如果政府係冇一個保障翻呢批人係可以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貢獻個專業嘅知識啊個意見嘅時候咧，其實對香港對政府本身都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嚟嚇。 你覺得呢個紅線而家成日啲人講咧，係咪唔清晰？係其中一個原因係令到好多人即係話。我都唔知點做或者喺咁嘅環境之下咧，我到底應該咁出聲係咪得嘅咧？咁係咪呢個紅線本身都係一個好困擾大家嚇，或者根本就係唔清楚嘅一個標準嚟嘅？ 係啊，我諗而家比較大嘅紅線咧，就話批評政府係咪仲得咧？有啲乜嘢可以批評咧？即係你整張清單嚟，咁我唔講啦咁樣。咁但係又似乎冇，好多時係事後先至會見到。咁所以呢樣嘢係令到好多人係有個恐懼，而恐懼所達至到嘅就係佢保持沉默咯，或者甚至係決定離開香港啊。 系啊，好啊，咁啊，黄一豪啊，咁我剩翻少少时间啫，咁你都应该今日你最后一日参与呢个自由风啦，咪 系啊， 心得或者感想同我哋分享 啊，感想啊，当然好开心喺我即系离开自由风之前可以同阿即系陈景祥合作啦，咁好多谢港台嘅咁多同事啦，咁其实咧即系如果系讲开咧，我同自由风嘅缘分都几大嘅，今次唔系我第一次主持自由风，好耐之前，即系如果记得咧就阿陈耀华嘅年代咧，我已经喺自由风，系啊，所以我其实同自由风咧有两。两段嘅缘分嘅，咁所以咧，我好庆幸咧，即系喺香港喺呢、這个即系、就是、我会觉得都算系风雨飘摇嘅时代咧，系可以做自由风嘅节目啦，继续维持翻即系自由风系一个即系、就是、左中右嘅意见都可以融合到，坚持翻社会上面嘅多元性啦。咁同埋我觉得喺呢个年代咧，其实做好本分好紧要嘅，成个历史嘅推动咧，唔系靠任何一个英雄，系靠每个人自己尽好本分。咁即使我唔喺呢个节目，亦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啦。咁啊，多谢港台，咁亦都好荣幸， 亦都多谢黄。